专家顾问刘宇龙话：两款疫苗安全有效，但当局要恰够婴儿版本伏必泰疫苗，或者尝试克服技术层面的挑战。他又话：接种伏必泰有心肌炎风险，建议头两针的时间间距为八星期。联合科学委员会亦都审视成年人接种第四剂疫苗，专家知悉50至59岁人士有机会出现严重并发症，建议50岁或以上人士同老年人一样，在接种第三针至少3个月后接种第四针。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升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798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8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1.67，瑞士法郎0.95，加元1.28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2.14美元，賣出1,772.9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经在6月1日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已经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今年11月30日。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早晨啊，朝早6:09嘅时候啦，咁啊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已经嚟到咧就2022年嘅8月2日星期二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一齐咧就喺星期二嘅早上咧，咁啊翻工啦，起身啦，大家都精精神神啊，最紧要呢样嘢。虽然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啫，咁啊但系都应该系我估啦，嗱、這、呢个我自己估嘅咋吓，都应该咧系热埋今日嘅啫，咁起码见到听日啊。開始咧都落雨啦，咁啊天文台仲話嗰個落雨嗰個嘅percentage 咧都高啊，咁啊斷估啊落雨都應該會灑一灑個大地咧，咁啊可以咧就涼翻少少啊，氣温跌幾度，咁啊起碼咧就唔使打一大個太陽曬住咧都差好遠嘅。而家有陣時真係嘅喎，你行過嗰啲簾篷啊嗰啲位咧，冇個太陽曬到啲皮膚咧，當堂個人已經就覺得誒、哎、好似跌咗幾度咁樣咯喎，咁啊太陽咧，咁啊佢就喺過去嘅。都接近一个月嘅时间都好努力工作啦吓，咁啊 OT 都好犀利啊，咁啊系时候都要俾佢休息一下啦吓。而家咧佢都仲工作紧嘅，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早晨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嘅力量咧好渺小嘅，我成日都系听好多嘅前辈所讲咧，就系话大家要喺工作上面做得好嘅话咧，一个人咧系唔得嘅，因为咧我哋系整个嘅团队，因为亦都系咁讲，就系话任何嘅工作或者即系大部分啦吓，大部分嘅工作咧，其实亦都系需要咧就系一班人去到做嘅，去到努力做嘅。原因咧系因为一个人咧佢可能有一份佢好叻嘅。咁但系面对住其他嗰啲佢唔系好叻嘅工作啊范畴嘅时候咧，总系会有啲慢手慢脚，唔系话做唔到啊，可能咧就速度慢咗少少。既然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定嘅专才喺度嘅话，点解我哋唔好好地去到沟通一下？一加一有阵时未必等于二，一加一可能佢会等于系三，甚至乎强劲嘅一加一可以原来哇等于十噶、哦。所以咧，我哋懂得同人哋去到分配工作啊。懂得发挥大家的所长呢，我哋要记住一加一就唔系等于二，咁我哋就可以更加明白点解有啲人佢哋只不过系几个人，佢哋就已经可以做到可能十几二十个人嘅力量呢，系因为佢哋配合得好。喺你身边会唔会有一个拍档系同你一样配合得到，可以成为一加一等于十嘅好拍档呢？ 心中浪漫幸福，一枝花很希望结果，每个渴望与伴侣一颗、yeah, yeah. 一粒星要拍向浩瀚银河，一丝烟都奢望外放，美丽结局却没有几多、oh, 最稀奇的那一寻找找，为何都找不到？为何有无尽辜负的单数？合意的永远最难拥抱，未见到答案的期望和伴侣，无奈永远差半步。 这一个，寻寻找找，为何都这？ Mega 加上 Jenny， 一加一三十度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两三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了星期三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即是讲听日啦。星期四和星期五雨势亦都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的了。现在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咁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当然是生效紧啦。咁啊，呢个雨水咧，咁啊由听日开始咧，星期三啦，咁啊见到都会去到下个星期三噶啦吓，有时大，有时细，有时咧就搭多个太阳俾你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因应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又要准备咧就唔同嘅装束啦。今日朝头早咧，晨光 coffee time， 想同大家讲下啦。咁啊，而家现代人咧，即系基本上都无论乜嘢年纪啊，大家都会攞住个手机噶啦。手機的屏幕咧，咁啊入邊亦都咧就係充滿住非常之多嘅資訊，同一時間亦都充滿住咧好強勁嘅一啲嘅色彩。所謂嗰啲色彩咧，科學上嘅定義嚟講，即係話哇嗰啲藍光都相當之犀利啊！唔知道你會喺乜嘢嘅情況底下咧，先至會捨得放低嗰個嘅電話咧？可能食饭你会拎住个电话，或者同同事开会，又或者行路嘅时候咧，都真系行路唔戴眼啊，咁啊净系拎住个电话。蓝光亦都影响咗我哋嘅眼睛啊！啊，现代人咧，我哋经常都会使用电话，令到我哋嘅眼睛相当之疲倦。啊，根据翻呢啲报道就话到啦。一名30岁嘅男仔啊，咁啊佢身处于内地嘅。日前咧，佢好似如常咁样啦，喺张床嗰度玩手机游戏，一路玩嘅时候，咁谂住冇嘢啦。啊，点知个电话一跌，哎呀，跌咗去边咧？撞正佢只眼睛，仲要撞到佢右边嗰一只嘅眼睛。佢即刻咧就觉得，哎呀，好痛好痛啊咁样。奇怪啦，点解个电话撞到只眼睛佢会咁痛嘅咧？当佢擘大眼嘅时间。佢就已经发现眼睛嘅视线相当之模糊，佢就谂住，都系应该撞一撞，可能嗨到啫，转头冇嘢噶啦咁样。咁但系经过咗好耐之后，佢就发现自己右眼眼角出现咧就系一块唔能够消去嘅阴影，无论点样可能唔系捽下只眼啊，眨下眼啊，呢个阴影咧依然喺度。睇嘢嘅时间咧，亦都有一块好似半透明嘅黑布。于是乎咧，佢就心知不妙咧，就系求医啦。经过医生诊断之后，原来呢一位嘅男子咧，佢就因为撞击导致右眼嘅视网膜脱落。好彩佢都叫做发现得早啊，可以咧就用手术进行修复。若果咧情况继续恶化嘅话，当视网膜脱落去到蔓延到去呢个叫做黄斑区嘅话，佢嘅视力就会严重下降，甚至乎咧就有机会失明添。同类型嘅事件其实并唔罕见噶，咁啊之前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嗰度亦都咧见得到噶。所以咧，我哋喺床上边玩手机嘅时间，大家咧都要注意住嗰个嘅时间啦，例如就唔好玩太耐啦。仲有咧，就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咧喺灯光昏暗嘅时候去到用佢，咁啊，亦都会令到你只眼睛咧消耗好多嘅能量。尽量将手机嗰个光度亦都调暗啲，避免咧就打侧或者咧就系净系望住个电话，最好咧就真系坐低喺张床上面咧都系坐喺度噶嘛。用一个正确嘅方法去到使用电话，咁我哋咧先至可以享受到入边嘅资讯嘅。 曾从无苦中望， 夜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人间。 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6:24的时间了，尘螨对于大家来讲的而且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有时候天气变，或者是有时候家里多尘都容易就惹起尘螨。尘螨会令到人非常之不舒服，甚至乎惹起鼻敏感等等不同的症状，坏处就很多的，可能你也都清楚了。但是怎样去到赶走这些尘螨就有一定的方法的。首先第一，当然就要维持家居的整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以减低和尘螨接触的机会，亦都就是降低诱发鼻敏感的可能性。有研究指出，一张床褥潜藏就100万只的尘螨，尘螨亦都会生长在譬如潮湿的环境底下，所以那些被铺啊这些呢，即是有些湿气水气那些就更加容易呢就会积住咗尘螨啦。仲有咧就系尘螨咧，其实亦都有特定嘅吸尘机又可以吸佢嘅，咁啊坊间亦都有唔少品牌啊，咁啊大家自己揾啦。啊，除此之外咧，今日要消灭尘螨嘅话咧，咁啊之前都曾经讲过，大家就可以咧就系放喺呢个太阳底下啦。而家开始咧就要注意住呢个落雨啦，晒佢啦。啊，以及咧，仲有一啲嘅噴霧咧，其實都可以咧，就係驅走呢啲嘅塵，住呢個落雨啦，曬佢啦。啊，以及咧，仲有一啲嘅噴霧咧，其實都可以咧，就係驅走呢啲嘅塵螨噶。 我自己咧就会有阵时未必用啲新科技啦，都系用翻啲古老嘅方法，例如咧就有效咁样打下拍打下呢啲嘅叫做被铺啊，或者我哋 sofa 啊，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打走啲尘螨，然后咧就再用一啲譬如系吸尘机啊，或者咧就系用水抹翻干净嘅地方咧，亦都可以有效咧去到杜绝呢啲嘅尘螨嘅。我自己咧个鼻敏感咧就唔算系特别严重啊，咁啊但系有阵时如果即系我不嬲都早起啦，早起身嘅时候咧，咁啊如果真系太大尘嘅话咧，一个唔觉意咧就诱发咗嗰个嘅鼻敏感咧，哇都真系要揾翻嗰啲防鼻敏感嘅嘢吸一吸啊，闻一闻啊，震一震先。如果唔系咧，都真系会全日啊系咁咧就喺度个鼻哥咧都几辛苦啊吓。咁可能你都有类似嘅问题嘅时候啦，咁啊可以。想下计啊，点样可以杜绝呢一啲咁样嘅尘螨啊？吓，咁啊，千祈就唔好令到佢影响你自己嘅日常生活。有啲朋友，如果佢本身咧就系对一啲尘螨啊，或者系一啲灰尘咧系容易敏感嘅时候咧，注意住家居整洁都好紧要噶。或者有啲朋友嚟到你屋企，朋友咧一入都入嚟，系咁打乞嗤，又或者系咁去到咧就好似鼻敏感咁样，你都唔好意思啦，系咪？即系大家倾下计，谂住坐低饮杯嘢嘅时候，哎呀，系咁打乞嗤，搞到咧就要连地方都换埋。所以咧，注意住家居嘅整洁咧，就相当之紧要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早上嘅时候就唔使好似啲鼻敏感嘅朋友一样系咁打乞嗤。注意住屋企嘅环境整洁咧，咁啊无往而不利啦。早上嘅时间啦，嚟到6:27，咁啊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早上啊。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4:00自己闩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嘅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嚟到早上6:29啦，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30度，听紧嘅音乐作品啊 Panda 张万智，咁啊转头6:30翻嚟继续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朝头早有白元浩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如果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将会破坏中美关系。张军话，如果佩洛西访台，将会是挑衅性，亦都不能够同时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访台相提并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佩洛西是否访台完全是对方的决定，呼吁中方负责任行事， 不要加劇緊張局勢。科索沃在同美國同歐盟大使磋商後，決定將要求北部塞族人申請科索沃簽發的文件和車牌的新措施推遲一個月，去到下個月1日才實施。大批原本抗議的塞族人之後將堵塞連接科索沃和塞爾維亞邊境檢查站公路的汽車揸走，北約維和部隊人員在現場監督。科索沃總理庫爾蒂強調，不能夠容忍暴力，使用暴力的人將會受到懲罰。科索沃2008年宣布從塞爾維亞獨立，並獲過百個國家承認，但不包括塞爾維亞和俄羅斯。住在科索沃北部的大約50000個塞族人普遍拒絕承認科索沃政府，並仍然使用塞爾維亞簽發的車牌和證件。美國肯塔基州東部暴雨引發水災，州長貝希爾表示，死亡人數增加去到35人，包括4個兒童，預料數字仍會進一步上升。救援人員繼續在災區搜查幾百個失蹤者，但部分社區水浸嚴重，橋梁被毀，救援人員難以進入。當局亦為數以千計流離失所的居民提供住宿和糧食。總統拜登上個星期已經宣布肯塔基州發生重大災難，容許分配聯邦資金給當地。國家氣象局預測，當地星期二將會有陣雨和雷暴，可能進一步阻礙救援工作。本港經濟連續兩個季度收縮，第二季度初值按年實質下跌 1.4%， 因為對外貿易表現疲弱，但按季就反彈 0.9%。 政府發言人說，本港經濟在第二季改善，但程度較預期少。近期新增新冠確診數字回升，和金融狀況收緊，影響季度後期復甦趨勢。有學者估計，本港第三季出口數字將會反彈，第三和第四季度的經濟都有望增長 4%， 全年計可能增長 1%， 相信當局稍後會下調全年經濟預測。天氣方面，預測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驟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0%，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入边，咁啊有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啊，咁啊已经一早翻咗嚟噶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呢、這个6:30啊最开心，最中意吵醒啲同事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哎呀，似乎我吵唔醒你，听你把声，醒咗几个钟咁嘅声嘅。 你想下咧，如果、哦、我真系醒咗几个钟咁嘅声，我哋讲得啱。但系我想话，如果你咧朝朝早咧打俾拍档咧，你都发觉系嘈醒佢嘅话咧，我谂你都几沮丧，即系你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样噶？点解大家都未起身噶咁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啦。聽住收音機嘅咧，我哋啦，然後咧就一路可能咧，一係就前往工作嘅途中，一係咧可能就已經工作當中陪住白元浩你啦，一係咧就可能放工啦。呢啲時間都係啲交更時段嚟啊嘛，6:00。 係啊，不過有啲聽眾咧，即係其實亦都會同翻我講啊，佢話朝頭早嘅時候咧，聽住晨光嗰啲環節咧就好好，因為可以知道大概咧去到幾多點，唔使成日望住個鐘，咁啊隻耳仔啊聽住，跟住又可以整下自己嘢啊，最好啊呢啲。 都系嘅，嗱呢个钟数咧，我觉得咧，亦都有机会咧系起身刷紧牙或者食紧早餐嘅，咁所以咧今朝早讲呢一样嘢咧，可能都会帮到大家，因为咧最近我自己咧对于呢一个嘅牙齿啊口腔护理咧都有少少研究，因为咧毕竟都喺度谂紧啦，即系牙呢样嘢咧，其实都真系跟自己一世，我哋可能真系过咗嗰个换牙嘅阶段好耐啦，咁就已经即系如果你有啲咩牙齿上面嘅问题咧，你就知道只能够系即系同佢作战啦，或者系真系要同佢搏斗啦，冇办法，因为你冇得再换其他新嘅牙啦，除非你真系可能要做一啲嘅医疗嘅安排啦，可能整啲假嘅牙各样嘢啦，咁所以咧，其实咧趁我哋都仲可以咧保护我哋牙齿嘅时候咧，咁如果今朝早食早餐咧，不妨都可以考虑下呢一个方向，但系咧原来有啲食物咧系可以咧有助维持我哋嘅口腔嘅健康啦，同埋保护牙齿嘅食物，咁所以咧就不如讲一讲啦，今朝早分享一下有啲咩选择可以俾大家啦。 啊，好好啊，睇下咩食物啱食先，又可以诶关唔关护牙齿事噶啲食物？ 都关事嘅。其实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咧牙咧，即系通常都系啲人话饮多啲奶啊、钙质啊嗰啲咧，就话可能对于啲骨骼好咧，就即牙齿都好啦咁样。咁其实都系嘅。咁但系咧，除咗话真系牛奶之外咧，乳酪啦，亦都系好好啦，因为都系钙质啦咁。咁同埋咧，其实咧，原来乳酪咧，啲人话定时食嘅话咧，甚至乎可以咧，即系强化埋个骨质嘅密度啦。 系啊。 咁就会令到咧嗰个牙齿同埋齿槽骨咧都系有帮助嘅，咁我觉得尤其是小朋友咧，你知小朋友其实都5-6岁开始换牙啊嘛，咁可能换到11-12岁都仲系换紧牙啦，咁其实佢哋即系补充钙质咧呢一样嘢就好紧要啦，咁所以如果话朝头早俾杯牛奶啦，或者可能俾杯乳酪个小朋友食下做早餐咧，咁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 我仔咧同我都系一样对嗰啲乳製品啊麻麻地啊，咁所以咧我都開始諗點樣可以俾佢吸收翻多啲，譬如鈣啊呢啲，咁佢啊淨係食披薩嘅，如果你話有芝士嘅話，但冇理由餐餐都係披薩噶嘛，豬骨湯又聽聞又好似冇乜用咁樣。 咁你另外一样嘢咧，可能你就会比较好啲啦。咁就系绿茶咯。嗱，绿茶咧，所谓嘅护牙咧，就系点样咧？因为佢咧入边都有啲抗氧化入嘅成分噶嘛。咁佢嘅茶叶里边嘅呢啲氧化物咧，就可以巩固珐琅质。一听到珐琅质就知关牙齿事啦。 系啊， 所以咧，佢就可以咧。預防蛀牙嘅，即係如果你食完嘢之後飲呢個綠茶嘅話咧，原來可以防蛀牙，同埋咧你始終咧好似阿小白咁樣咧，琴日咧咪介紹個飲品俾我哋嘅， 哦係啊係啊， 我哋話齋咧食完嘢之後咧，你再飲翻啲嘢咧，其實咧都係可以即係叫沖淡下個口裏邊嘅嗰啲味道之餘咧，其實都係沖淡下個口入邊嗰啲食物殘渣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如果有一啲咁樣嘅護牙嘅成分啦，話可以鞏固珐琅質咧，其實我有諗過咧。如果屋企咧，你总会有一啲时候咧，系啲绿茶饮唔晒噶嘛。咁我都会宁愿咧，即系可能含一啖绿茶，然之后好似朗口咁样咧，因为佢横掂可以巩固珐琅质啊嘛。 哇！会唔会好富贵啊？咁样 你饮唔晒啊嘛？咁如果你总会有饮唔晒嘅时候，你譬如可能真系饮唔切嘅时候，我有时真系会噶，我未必饮到底咧，我可能剩翻好少好少咧，一啖咁。 咁我就啊真係忍唔落啦咁，咁我就真係都會攞嚟咧喺個口嗰度含佢一陣啦，咁鞏固下嗰個發廊之後咧就攞翻出嚟咯。有時可能凍曬啊，你飲都冇益啦，阿媽話攤凍曬杯茶，飲翻少少咁樣個茶味咁樣，咁又可以考慮下咁樣嘅。 哦， 但我想話咧，第三類咧係小朋友可能比較抗拒啲嘅啦，有啲小朋友好愛嘅，我知道。咁但係。都有好大部分嘅小朋友咧，系对于菜嚟讲系麻麻地嘅。 哎，我仔咧，哎都头痕紧啊！佢啊反而咧调翻转，肉咧又唔系好食，好中意食菜，哎拗晒头，都唔知点解会咁嘅。 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呢一类食物咧就好适合你嘅小朋友啦。即系你头先话佢唔中意食嗰啲诶乳酪啊嗰啲啊嘛。咁嗱，可以试下选择一啲咧诶深色嘅蔬菜俾佢食。咁因为咧。 即芥蘭嗰啲咁樣啊，係嘛？算唔算啊？芥蘭 係咯係咯，但係你要一日三餐都要食喎，咁、 哦、 你就可以抑制到口腔入面嘅一啲細菌嘅滋生啦。咁、 嗯、 而且咧，你都知啦，食菜咁一定係對於腸道有健康啦，對身體有健康啦， 嗯、 又有好多嘅膳食纖維啦。咁同埋咧，原來佢話咧，因為食菜咧，你要成日咬佢噶嘛， 嗯、 即係咬多幾下啦，可能你嗰啲框又硬啊，或者係個咀嚼都需要啲時間，即係唔係話啲好腍嘅嘢，譬如話食豆腐啊。食蒸蛋嗰啲梗係唔係好使點咬啦？咁、 嗯、 於是乎咧，佢話喺個咀嚼嘅過程裏面咧，你又可以刺激埋口腔嗰啲唾液嘅分泌啦，咁、 嗯、 又可以咧進一步咧有一個護牙嘅作用啦。 嗯，咦，聽落都 OK 喎，深色菜佢都中意食喎，咁似乎呢個我就唔使擔心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头先讲嗰几类食物嘅话咧，即系无论系早餐、午餐或者晚餐咧，都尽量试下加入少少呢啲元素啦。咁啊，希望咧，真系食得耐嘅时候咧，日子有功咧，咁就可以帮到你棚牙啦，又可以保护佢啦，同埋又可以巩固佢咯。咁就唔会话有啲咩嘅牙嘅问题咧，其实都几麻烦嘅，同埋几困扰嘅牙痛嚟讲。 系啊，牙一有问题咧，就影响食欲。跟住咧，亦都會令到你嗰、那個可能身體食少咗嘢，又開始瘦啊咁樣。所以你個人咧健康，牙齒咧係第一關嚟嘅，即係佢就、嗯、啊要搞搞佢啦。如果大家有問題嘅話， 好，你都唔想痛到夜晚瞓唔著，同埋食唔到嘢噶嘛。 咁梗係咯，牙痛咩？牙痛慘過大餅，有句説話叫做 冇錯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記住啦，好好咁樣保護你嘅牙齒啦。 嗯，好啦，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轉頭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出面30度嘅气温，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啊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啊，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添啊，留意住啦。而家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啊喺寻日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讲过就宝石啦，咁啊闪闪发光，非常之靓。宝石入面的结构也都非常复杂的。宝石都分为很多种，可以根据几个特点就找出它们属于哪一种的宝石。首先我们要认知的就是譬如宝石的结晶的结构。结晶就是由原子排列按照形状和对称分为不同的结晶系的。也有一个硬度的。硬度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叫做摩氏硬度。摩氏密码啊，摩氏硬度一咧系最软嘅，咁啊一嘅意思软到点咧？软到咧就可以用指甲咧就可以，哎哦，整到条痕出嚟，几叻啊！最硬嘅咧就系十啦，咁啊十咧就系钻石，只能够咧俾佢本身咧系整伤嘅啫。咁我哋手指甲你都知啊，钻石点会有事啊？我哋用手指甲刮佢嘅话。仲有啲宝石咧，其实佢哋都分为，例如系石英系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譬如石英之外咧，仲有水晶啦。水晶亦都有啲系，譬如冇色嘅，咁石譬如水晶啦，通常佢嗰个叫硬度咧就去到7嘅。嗱，嗱讲多次啦，钻石咧就系10啊吓。仲有啲咧就系叫做碧玉啊，碧玉咧就系佢隐晶质石英嚟噶，咁称之为咧就玉髓。晶体细，咁啊，连显微镜亦都难以观察噶。 所以话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宝石咧就非常之特别嘅。啊，仲有一啲常见嘅宝石，例如咧一种咧就叫做萤石，亦都叫做绿萤石添啊。咁佢咧就一粒绿色嘅，有啲叫做蓝线石，咁咧就系由一啲叫做粗粒酸性嘅岩石咧去到组成嘅，咁啊含有丰富嘅铝，所以呢一类型嘅叫做石啦或者晶体咧，其实咧佢哋咧亦都系含有丰富嘅矿物质啊，丰富矿喺度啊吓，唔系矿物质，丰富嘅矿喺度，佢摩氏硬度咧都可以去到咧就系八噶。所以佢哋嘅硬度都相当之厉害。仲有啲大家认识多啲嘅咧，就例如系猫眼石啦。佢嘅光线咧就比密集平衡纤维组织或者咧就系针状物体反射，喺宝石上面映照出一条明亮嘅光带，咁就好似猫眼一样望落去啊吓。除咗猫眼之外，原来仲有啲叫做譬如系虎眼石啊，甚至乎咧就系月光石添嘅。所以话咧，宝石咧就非常之多唔同嘅元素，甚至乎咧就多唔同嘅种类。有啲咧就可以带出有星光嘅效果，有啲甚至乎黑夜当中咧亦都会发出光芒嘅。啲人采集咗宝石之后，为咗令到宝石更加闪闪发光啦，就会将宝石再进行加工。啊，技师咧就会分割先分割大型嘅晶石，去除咗瑕疵嘅部分之后，就会改变石头嘅形状。咁呢个工序就叫做切磨啦，然后就会进行抛光，即系赋予宝石光泽，令到佢嗰啲譬如展现细致嘅线条嘅一啲嘅光泽咧就更加明亮。咁所以我哋好多人咧就会对呢啲宝石咧，哇就非常非常之喜爱啦。唔知你又中唔中意咧？ 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到数不通。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有。心中之中，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穿过去 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那个错误豁然走过，信即过，连半地下主角都有份错，最信一卷能力直升一波。 今日嚟到早上嘅6:51啊，咁啊一首嘅作品嚟自 AK 啊，信之卷，咁啊30度嘅气温底下，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嘅，咁啊大家都要咧就系多啲饮水啦，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有啲热热地嘅感觉啦。除咗饮水之外，仲可以选择一啲有营养嘅食物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营养师咪咪就会喺度同我哋讲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其实咧喺日常嘅主食里面咧，用食用油咧就真系在所难免噶啦。但系如果真系要食得健康咧，我相信用油嘅份量啦、种类咧，其实都应该有影响噶、哦。 系啊，冇错啊，尤其是咧，啱啱早前都消委会咧去检查过，即系喺市面上嘅油啦，咁都有好几十款去拣咗出嚟，咁就发现，譬如佢哋嘅即系含嘅塑化剂啊，一啲有害物质、可致癌嘅物质啊，甚至乎佢哋嘅营养标签咧，究竟即系合唔合乎一个标准啊？咁有啲就系一啲嘅我哋即系自己本地啊，或者中国嘅指引都有一个嘅标准啦、啊，咁甚至乎亦都会去 compare 啲欧盟嘅标准咁嘅，咁我亦都咧，其实知道咗呢个嘅消息，即系结果之后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即系朋友啊，或者系即系自己啲病人咧，都会去好惊啊，咁啊去咨询，哎呀死啦，我现在嗰啲用紧嗰只油喺入面咁、啊，咁所以佢哋都好惊。究竟会唔会即系拣错油啊？或者有冇啲油系好啲嘅咁？咁我自己都好详细睇咗佢哋出嗰份报告啦。咁就后尾睇完之后，其实咧就原来我哋咧个饮食上系健康唔多油炸嘅食物嚟讲咧，就唔使太担心入面所谓嘅一啲嘅致癌物啊，或者可能佢哋嘅塑化剂超标，其实大家就可以唔使太担心。咁所以都系围绕住健康着想啦。咁不过咧，有好多话，咦？咁如果唔使担心嘅话，都唔会话有分边啲油好过边啲油咧？咁呢个都系常问嘅问题啊。Bobby， 你有冇都有阵时会对于油都有呢啲？哎，究竟我市面上有橄榄油啊、芥花籽油啊，或者粟米油边啲？好啲咧，咁你有冇呢啲疑问咧？ 我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似闻说咧，就系话橄榄油、粟米油、花生油，如果要比较咧，就应该系花生油比较冇咁健康嘅。后来咧，我又听我屋企人讲，我哋不如试下转用芥花籽油啦咁。所以我嘅认知里面咧，我估计啊，芥花籽油应该相对地比较健康啩。 你都讲得啱嘅。咁因为我都睇咗一啲报告呢，其实佢哋呢即系消委会今次份报告都分开咗有几个 section 嘅。咁第一就系即系要认识啦，边啲系一啲好嘅脂肪啦，咁有饱和脂肪啊，系唔好㗎啦，就对啲心血管。咁就 number one 嘅呢，就始终都系我哋喺营养师角度上面建议使用嘅椰子油啦。咁而喺外國嘅美國心臟協會等等呢啲咧，都係指出即係話椰子油嚟講咧，都係喺現在嚟講飽和脂肪係真係 number one 嘅。咁對於心血管嚟講咧，係會增加咗一啲嘅即係膽固醇高啊、血管閉塞啊等等呢啲風險。咁所以都唔建議使用，除非你話我有日想去食下啲泰國餐啊，喺屋企整下有泰國風味嘅，咁你話一次半次用下椰子油嘅咧，咁其實就冇問題，但係唔建議常用嘅，係啦。咁而健康嗰啲就係讲緊啲单元不饱和啊同多元不饱和脂肪啦咁。咁而橄榄油呢就係单元不饱和嘅其中一个表表者嚟嘅。咁所以都好多人会听见单元不饱和脂肪对于啲胆固醇啊有调整嘅作用啊，咁都好鍾意去用嘅。咁而除咗即係橄榄油之外呢，咁今次都有提到呢讲话嘅 一个叫做茶花籽油，其实佢嘅单元不饱和脂肪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咁呢个都可以即系话健康人士可以去追求去使用啦。咁但系另外你头先所讲嘅芥花籽油又有佢嘅好处，因为芥花籽油咧佢嘅总饱和脂肪唔好嘅脂肪佢系排到最低嘅，即係佢係最 number one， 係去嚟避免咗飽和脂肪最唔健康呢隻脂肪嘅最好嘅，係啦。咁而即係第二就係芥花籽油，咁而橄欖油反而可能會係排到即係可能第五名之後添，咁係啦。咁所以咧嚟講，有好多時就係、是。多元不飽和脂肪好似芥花籽油呢啲啦，亦都係其實對於膽固醇好，亦都係入面有奧美加三脂肪酸啊呢啲，對心血管亦都係好嘅。咁揀油嚟講就會好多時會去睇下你自己追求邊隻咯，想攞到啲咩健康嘅效用。但最重要都係建議唔好用得多，都係話我哋平時一個成人嚟講啦，建議每日用嘅主食油真係唔可以超過六茶匙咯，成日嚟講。 嗯，咁但系点样去量度呢？因为我见咧有好多主妇啦，或者系工人姐姐咧落油嘅时候咧，都唔系话真系用一个器皿去量度住落几多油啦，反而系随量啊，可能系随手咁样咧绕一个圈咁样，睇落去真系唔知道佢用咗几多噶、哦，系咪真系应该咧度住咁样落油会比较好啲咧？ 其实是的，这个是我都很建议我身边的人呢是这样去试法，即是譬如如果你说你只用喷油壶的，那喷油壶很难用得多的，因为下下这样接法。那但是如果你说我真的用油壶倒出来，或者可能直头成盎油这样去倒出来煮食的话呢，真的有时候错手。那最好呢就会建议譬如我们讲的每餐两茶匙一个人的，那你有五个人的话就预备定十茶匙的油倒在个碗里。咁无论系即系屋企人自己煮饭或者工人姐姐煮饭嘅话，都有翻一个嘅健康嘅份量去处理佢成餐饭。即系譬如我要去用煎嘢，用多咗油嘅，哇！一碟餸用咗八茶匙油啦，咁另外剩翻两茶匙，但我五个人食，我仲有四碟餸，咁就可以咧要去知道翻啊，可能要有啲霎啊蒸一下，或者有啲咧只系落几滴油啊，咁悭住嚟用，去砌够翻成餐即系十茶匙油呢一个嘅份量，就五个人去分享啦。咁呢啲都係其實希望大家可以去試下做先嘅，因為有好多呢成日都話自己煮得少油，但原來當佢哋量定咗去煮嘅時候，就發現哎呀我煮兩個餸已經唔夠用啦，哎呀原來我自己用咁多油㗎，呢啲都係我過往以嚟都聽到好多即係返去試咗之後先發現自己原來屋企食嘢係唔少油㗎噃咁囉。 嗯，明白啦。咁所以呢即係除咗会了解咗油嘅品种之外呢，份量呢就要好似阿 Mimi 头先所讲，原来人均咁样计嘅。係咪因为呢其实越多人嘅时候呢，可能嗰个食材预备方面呢都会多啲，所以呢都可以呢叫着量多返少少油，咁所以按呢个比例都安全同健康呢？ 都系嘅。咁同埋即係因应返今次嗰啲嘅报告嚟讲呢，咁都系其实讲如果我哋能够依照返即系主食少油啦，可能即系断人头计啦，譬如今晚十二个人喎，咁用24茶匙油啦，咁举例，咁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如果本住呢个嘅方向去主食嘅话呢，系唔使担心话会摄取过多嗰啲嘅致癌物质啊，或者一啲其他有害物质，甚至乎塑化剂呢啲，大家可以安心咯，就唔使惊嘅，系啦。 嗯，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今朝早 Mimi 同我哋分享食用油嘅一啲 tips，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 keep 住健康 ，keep 住呢一个好嘅生活习惯啦。唔该晒 Mimi， 唔客气啊，唔使客气，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决定建议将新冠疫苗接种年龄进一步由三岁下调到六个月。其中一个委员会主席、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话：两款疫苗安全有效，但当局要恰够婴儿版本伏必泰疫苗，或者尝试克服技术层面的挑战。他又话：接种伏必泰有心肌炎风险， 建議頭兩針的時間間距為8星期。聯合科學委員會亦都審視成年人接種第四劑疫苗，專家知悉50至59歲人士有機會出現嚴重併發症，建議50歲或以上人士同老年人一樣，在接種第三針至少3個月後接種第四針。天氣方面，華南普遍晴朗，此外驟雨正影響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升界再高2-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驟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勢有時頗大，驟雨期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70岁先至开始嘅？爷爷就话啦：，70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啊，即系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老板，对唔住啊，道歉系唔够噶，赴京请罪啦你。 赴京边个京啊？东京定北京啊？ 系荆棘个荆啊！ 想知道廉颇论相遇、穿越时空、赴京请罪嘅故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方济各英文小学演出《廉颇论相遇奇遇记》。 最真，晨光在街。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吓，咪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咁啊，白拳路小白咧喺度都同大家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啊，虽然咧都成功翻咗公司啦吓，咁啊，但系都希望咧，其实各位听众咧就听住呢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唔好耽误自己嗰个嘅路线啦吓，咁啊如果有啲地方塞车嘅，听转头听 Toby 讲嘅时候咧，就识得揾位避一避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仲有 Barbie 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另外交通组今日朝头早有 Toby 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 有咩温馨提示啊？交通上面 ，OK， 今日咧就好顺畅嘅，其实都系啊，只系。只有一个封路啫，就喺土瓜湾嘅上乡道，因为有水管急收，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就系土瓜湾嘅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第三四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咧，暂时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交通方面咧都尚算 O K 吓，咁啊都系呢句啦，温馨提示啊，大家咧就安全驾驶，咁啊大家都可以准时翻到公司啦， 好畅顺啊今日，所以都唔使搵路走啦， 唔使啊，用翻平时嗰啲路咪得咯， 系啦， 翻落嘅朋友都系啦， 不过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嘅，即系始终喺路面上面咧都系要一眼观察嘅， 系啊，所以都希望大家路路畅通啦，今日准时翻到学校啦， 系啊，要啊要啊， 系啦，咁啊小白今日咧我哋讲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呢个投诉。事件啊，即系我记得 你俾人投诉啊？ 唔系，我冇俾人投诉，但系我好记得咧，我记得几个月前曾经同你讲过第四季嗰、那个，咪有啲关于交通工具嘅投诉嘅，当时话的士最多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你记得啊？去到今日咧，就到第一季啦，已经系即系交通咨询委员会咧，去到琴日啊，就开咗个会，就交翻今年第一季嘅投诉报告出嚟。咁呢一个呢一份报告咧，同样啊，都系的士咧第一名啊，投诉嗰个数目，咁、啊，当中咧都系最多嘅就系关于嗰、那个。嘅即系拒载啦，同埋咧就系行唔啱嘅路咁样，咁啊俾人罚款咗嘅有啲的士司机，譬如就罚款咗600蚊啦，同埋1200蚊啦咁样。咁有10个嘅的士司机咧，因为投诉就系关于不当咁样系去驾驶，同埋咧就系横过双白线啊，同埋冇跟交通指示咁样，咁咧都系俾人罚款咗。咁呢个就系的士主要就系佢哋咁样俾人罚啦。咁另外巴士方面咧都一样有好多投诉啊，2600多宗嘅投诉。头先的士咧就有成3000多宗。巴士啦就2000多宗，咁呢个原因咧，我记得上次都同你讲过，啲人投诉咩咧，就系、是、嗰个脱班啊，同埋咧就系、是、嗰个班次系唔够，即系你记得疫情上年咪即系 cut 咗班嘅，咁第一季嘅时候仍然都 cut 紧班噶嘛，所以仍然都有啲嘅市民咧走去投诉，就系话啊呢个 cut 班咧搞到佢哋搭唔到车啦，或者延咗啦咁样，咁同埋亦都有人投诉咧，因为啲巴士嘅车厢太挤逼啦，就变咗咧容易感染咗疫情，即、就、系、是、感染个。嗰、那個風險啊，咁樣係啊，咁都有人投訴啊。 擠迫咧就都全世界都有呢個問題㗎啦。咁、 啊、 不過疫情底下咧，就點樣可以解決咧、好似尋日都同跟住都同 Barbie 講過啦，係咪？咁譬如港鐵咁，佢開多幾班， 係啊， 咁咪 開多或者加翻幾卡得唔得？ 加翻幾卡就唔得。譬如東鐵線嗰、那個，咁你金鐘站嗰個位， 我都明嘅，我都明嘅， 落唔到車嗰啲人。 所以希望個班次可以密啲，因為以前真係咧一分鐘唔使等咧，真係。一架车追唔到咧，就算啦，唔追啦，唔好咁危险啦。 系啊， 但系而家即系你会急急脚咁样行快两步咯，希望 系。其实系好犀利嘅，即系你走咗一架车，你即系真系转头啫。 佢第二架、啊、第二架列車已經入去嗰個月台，我諗即係呢樣嘢即係飛升國際係係犀利啊！ 但 係 而家就真係數一數二啊！個班次係真係疏咗嘅，明顯地。即係我之前咧試過湊小朋友翻學嘅時候咧、啊，如果走錯架車咧就好驚㗎啦，因為真係可能八分鐘燒下一架咧，你就覺得哇喺大件事啊！咁你之後真係要跑翻學校㗎啦。 而家真係密咗好多啦，啲班次都密翻好多， 密翻啲啦。其實有時之前疫情好嚴重嘅時候咧、搭團馬線，我覺得係唔方便嘅，即係咧咪話即係。譬如你在九龙东要去沙田啊，或者去大埔区咁样咧，咁、理论上咁我哋梗系佢哋就会建议你系搭呢个屯马线啦，转去大围站，再转多次东铁线噶嘛。咁佢就话咁样系快啲嘅、但系我即系做过几次嘅实验咧，都发现系其实系仲耐咗，因为你去到、 等车嘅时间 系啊，你去到屯马线等一次都六七分钟咁样咧，其实系仲耐嘅。咁、所以我嗰个时候或者到而家都系咧，我仍然都培养咗个习惯，继续喺九龙塘嗰度转，转一程车就算啦，咁啊唔使等多一次。 系系有阵时即系搭车又系习惯嚟嘅， 系主要自己方便啦。其实我觉得 做咩突然间 send 虚嘅咧？ 啊冇，因为啱啱我阿 Michael 咧 send 咗个信息俾我， 好啊， 咁我就望一望。咁咧就系有港湾道啊，因为爆水管啊，咁所以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慢线咧，而家封咗嘅，一大车多。讲多次啊，就系港湾道因为爆水管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慢线系封闭，一大车多嘅。 咁啊，头先你都讲咗啦，第一就系的士啦，第二就巴士啦，系啦，咁啊有冇第三都可以睇下？ 其实港铁咧。都上咗榜嘅，不過港鐵嗰個嘅投訴咧，咦，真係少得奇，即係都唔好話奇怪咧，但係真係好少喎，得八十宗咁少啫。關於鐵路方面嘅投訴， 人哋做得好嘛，係咪？ 咁係嘅，好事嚟嘅。其實大家唔投訴話仲好添，係 咪？不過大家有陣時未必用投訴呢個字，或者叫做意見反映咯。 都係， 即係例如你巴士真係人多擠迫嘅，咁有陣時真係情理上大家都明嘅，咁你咪反映翻個意見咯。如果投訴有陣時太負面啊， 係嘅，咁都我。咁有時候啲意見係好嘅，真係可以幫你點樣改善到嗰件事。 我諗任何譬如交通嘅機構都好啦，其實佢哋自己都好想聽一啲嘅寶貴嘅意見。如果啲意見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去到進步嘅，咁嗰啲意見其實佢哋肯定係 welcome 嘅，肯定歡迎噶。係啊，咁如果你惡意嗰啲咁，梗係大家都覺得唔舒服啦，係咪先？ 所以我記得上次嗰個意見咧，咪話港鐵有聽，就係、喺長沙灣站度咧，咪擺咗啲好大嘅風扇吹一吹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呢個幾好啊，呢、這個意見 冇錯。 又幫到人 係啦，咁佢哋有冇話嗰八十宗有啲乜嘢係特別啲㗎？ 八十宗嘅比較特別咧，就係主要係因為。都係有人投訴遲咗啊，即可能其實遲咗幾十秒嘅啫。咁樣咁你當然啦，你喺譬如喺日本嘅咁遲咗幾十秒，人哋啲鐵路公司都會出嚟，可能同你道歉咁樣。咁但係你香港唔會嘛，但係都會有人咧都係投訴啊延誤咗咁樣，搞到佢行程係失即係失咗預算啊咁樣啦。咁另外有人都會投訴車費太貴咁樣。咁呢個我諗可能都解決唔到嘅。咁 通常佢哋啲公關都會話，我哋已經盡量諗多啲嘅唔同嘅優惠方案去到俾大家。 係啊，咁佢都可以話而家有幾多個 percent 嘅回贈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都呢啲投訴都 市民嘅心聲就梗係你直接減價最好啦。 係啊，免費最好啦，係咪？ 係啦，咁啊多啲免費啦，咁樣就係 希望啦。 係啦，係啦，好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啦。 好啦， 唔該曬 Sammy。 天氣方面睇下 O 有啲咩提示先。早晨啊 O。 喂，早晨两位拍档，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系咪都好，仲系好热啊？嗱，听日咧就传啦，咁啊，天文台都话到咧就系预测啊吓，话会落雨。但系今日系咪都仲系天气酷热咧？ 今日仲系好热啊！咁而且咧，我觉得今日有少少翳焗添，那个天气嘅感觉上面。咁所以大家真系。小白頭先有講啦，注意補水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嗰啲户外運動嗰啲咧，就真係減下啲量先。原先諗住跑十 K 啊，跑住三四 K 先啊。如果諗住跑四 K 啊，跑住兩 K 先啦嚇。係咁要喐一喐啊，或者即係流下汗啊，咁啊當做咗。等即係好可能落翻雨啊，或者陰天翻少少先做運動咧，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因為始終你做運動都係強身健體啫，又唔係話喂，即係要做到有機會喎、可能即係受傷或者入醫院咁啊，大家都唔想咁樣。咁啊，今日都繼續見到即係有啲打工仔咧，都要打曬太著曬西裝褸。咁啊，見到佢都覺得其實都幾熱嘅，等緊車嗰啲。 点解唔喺公司楼下先至打胎咧？ 系咯，我都觉得应该系最后一刻先加条胎上去，咁冇咁辛苦。 即系我同 系想西装不停一啲啊！我估佢去到中上环或者湾仔边区都好啦，喺旺角翻工都好啦。如果要打胎，我估佢想一气过啊，即系唔想。 即係食完個早餐先上翻條台。 可能係啦，但我同你以前喺南校嘛，我哋有啲套路咧，就係咩咧？就係打定條胎。去到咁上， 笠 上去先坐翻上先，绑翻上去咯， 几聪明喎！ 我都系啊，一个学期打一次， 系啦，一个学期打一次嘅咋，我哋 系啊系啊，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帮到啲学生哥或者打工仔啦呢啲招数咁啊？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啦。 好，好，唔 该 晒，哦，快啲翻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会增多，以及就有雷暴添啊，啱啊，呢啲大家都要注意啦。咁另外咧就系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雨势亦都有时颇大，咁啊周末期间咧咁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就82%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1至2啦，咁啊低水平嚟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嘅。咁啊望埋九点天气预报啦，除咗今日咧系大个太阳继续晒住我哋之外啦，由听日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三咧，咁啊见到咧雨水都会陪伴住我哋噶啦吓。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嘅有周华山博士。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咁啊阿 O 咧就揾嚟咧周华山博士啊，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咁啊平时咧就系 Kitty 处理呢个环节啦，咁依家咧就由我啦吓、啊、跟下周华山博士咧去学下嘢，因为其实屋企人咧都好中意喺YouTube 嘅世界咧睇你啲片啊，咁啊因为都尤其是心情有郁闷或者呢段时间好受。唔同嘅一啲情況影響，比方說，譬如上個禮拜我哋會見到啊一個意外嘅事件啦，咁啊有啲其實觀眾朋友睇完之後咧都唔太開心啊，咁但係媒體有陣時就係咁噶啦，即係會無限放大。我講緊係社交媒體啊，即係譬如你 look Facebook 或者 IG， 哇佢係咁彈出嚟，我想避唔睇都唔得。譬如事件發生之後啊，大家要集氣啊，人要冇事啊等等呢啲説法，其實。即係亦都令到大家瀰漫住一種傷感。其實華山博士，我想問下你啦，即係面對呢一類嘅情況啦，其實有咩可以舒緩到咧？即係作為心機旁邊嘅聽眾，嗱意外啊，當然冇人想啦，係咪先？ 係啊，阿歐你講得好好啊，社會我哋意外會發生啦，冇人想啦，而特別當個社交媒體不斷去即係無限即係播放嘅時候咧。確實會引嚟心理上、情緒上、視覺上好大嘅衝擊，甚至傷害，甚至係一種創傷，我哋叫創傷後遺症啦 ，PTSD 啦嚇。咁我覺得有幾點各位即係聽眾好值得留意嘅嚇。當自己面對一啲創傷事件啦，無論係過去發生啦，或者眼前發生啦，社會事件啦，或者身邊嘅人，你嘅伴侶、家人、小朋友。忽然失控係咁喊，或者佢講唔到嘢，咁可以點呢？我諗有幾個 tips 咧 ，tips 好重要嘅、第一咧，即時暫時遠離呢啲社交媒體先，暫時至少喺嗰幾日或者至少幾個鐘頭，唔好再睇先。一係咁再 loop 個手機，個人可能失控嘅，或者呆咗，唔識反應，係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多啲去一個大自然嘅環境，俾自己差翻啲，即係俾自己放鬆嚇。第三咧就揾、是、自己最信任嘅人去講出嚟，最信任去講出嚟。講嘅時候咧有幾句説話可以講嘅，譬如我承認我有好恐懼嘅部分，我承認我有好失控、好憤怒嘅部分，我承認我有好焦慮嘅部分。嗱，強調係一個部分嚟嘅啫，即係情緒唔等於我嘅生命。我有千千萬萬個部分，佢只係我其中一個部分。情緒好似一頂帽咁啊！我哋每人有幾百頂帽嘅，係我決定幾時戴呢頂帽，點樣用呢個情緒。所以當我講出我承認我有呢一個部分嘅時候咧，通常就會放低好多，放鬆好多噶啦。而最後可以講幾句，即係我哋叫黃金説話啦。第四點就係、我係安全嘅，我係有價值嘅，我係值得被愛嘅，俾自己慢慢慢慢舒緩。咁呢個第一樣我想講嘅、第二啊，最後我想提埋啦，就係、如果身邊人出現好多創傷啦，或者身邊人唔知咩原因，或者真係失控啦，係咁喊啦，或者係咁講啦，佢忍唔住係咁講係咁講啦， 咁可以點樣呢？咁我哋唔需要教佢任何嘢，唔需要同佢講你唔好驚啦，咁佢只會更驚嘅啫。你同佢你唔好緊張啦，佢只會更緊張嘅啫。咁所以我諗最簡單就係我哋陪伴佢已經好重要。有幾句說話又係可以，就係、是、黃金說話嚇，即、係任何時候都差唔多都適用嘅。無論個身邊係你嘅伴侶、父母、仔女， 你要同我講啊，因為點解咧？其實除咗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我哋自己做演藝工作者咧，其實對於呢啲舞台嘅事故啦、意外啦，其實我哋impact 好大啊！即系譬如我哋比方说，行内人或者好多 artist 朋友，其实面对呢啲咧，佢都会有啲 shadow 啊！即系意思就系、是，我上翻台嘅时候，会唔会都系咁咧？会有一种疑神疑鬼啦。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是，安唔安全啦？第三就系、是，好似有啲阴影。呢、这个就系头先华山博士可能比较宽广面咁去讲嗰个创伤后遗症啦。但系再入少少講，即係譬如我估今集入面，即係除咗同我講或者我哋電台一啲同業啊，以至一啲 artist 朋友、歌手朋友，其實佢哋咁近距離喎，咁所以華山博士接住嚟嘅時間交俾你啦， 好多謝啊，你講得好好啊，就係、是、我諗特別如果有舞台經驗或者相關行業嘅人啦，即係其實每個人都會受衝擊甚至創傷，如果相關行業你只係用得好係陰影啊，係 shadow 啊，下次我上舞台我仲有冇信心呢？我会唔会惊呢？我会唔会失控呢？我会唔会唔想再做呢行呢？或者我有投射有情绪呢？见到某啲人我忽然想闹佢呢，即係自己都好似癫咗咁样，即係真係失控。咁呢个好值得我哋每一个人关心嘅，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嘅。咁所以嗱，正话讲咗啦，係自己同自己嘅部分啦，即係关于如果身边有人啦，佢你身边一个好朋友，佢真係好明显而家卷入去好大嘅情绪啦。咁可以点？佢可能扮冇嘢喎，咁我哋有几招，我谂好重要嘅。第一就係当佢如果佢愿意讲出嚟嘅时候呢，我哋嗰招叫 normalization， 正常化。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我假设嗰个係阿欧，係你咁先算啦，欧而家哇好大情绪啊，好得好驚啊，或者好担心啊、等等啦，我就话阿欧你咁关心呢个社会，你咁关心呢个行业，你喺度做咗咁耐，你咁关心每一份嘅安全，难怪你依刻咁受伤害，难怪你依刻咁愤怒啦。用难怪呢两个字，我唔系话你啱，亦都唔系话你错，即系让你嗰种情绪咧系被同理、被关心、被认同、被看见啊。咁于是嗰刻咧，佢会稍微觉得我系正常嘅。呢个难怪呢个字好重要，即系讲出你咁努力、咁付出，难怪你有呢个部分。然后可以加埋，如果我系你，我都会咁样。嗱，跟住啦，如果去到更強烈啦，譬如呢個演藝界嘅朋友或者從業員啦，係嘛？我唔想再做呢行啊，呢行係冇意思嘅，香港冇得救啦，好絕望啊！當講一啲咁負面嘅説話，咁我哋可以點呢？另一招啦，我哋叫 reframing 啦，換框啊，即係我哋同你，然後即時好似換咗個框啦，好簡單啫。當佢講啲咁負面，我以後唔做呢行啦，我唔再上舞台啦，係，我哋可以點講呢？可以咁講，同樣啦。阿奥，我真的好感受到你好热爱舞台，你真的投注了好多真实的情感在里面，难怪你依刻觉得咁受伤害，难怪你依刻未睇到出路。嗱，佢只系话绝望噶，我千祈唔好再话你绝望，咁就会强化佢绝望。相反，我将个佢个好绝望，想放弃啦，我决定放弃啦，我哋改为难怪你未睇到出路，难怪你依刻觉得暂时要唞一唞。难怪你依刻未睇到你可以有啲咩更好嘅选择，即係未睇到有咩更好选择，未睇到即係其实有出路嘅，有选择嘅，同埋你暂时需要俾自己唞一唞，将佢本来佢觉得已经冇得救或者想死啦，我放弃啦，我要走啦，香港玩完啦，即係当佢去得咁夸张咁激烈， 去到咁尽先， 咁有时真係会㗎嘛，每个人都会㗎嘛， 啱啊啱啊， 就算冇咁尽啦，算啦，我唔做啦，我谢晒啦，生命冇希望啦，咁我即刻将佢改，所以同理心唔系认同佢嘅行为，唔系认同佢嘅睇法，而系理解佢嘅情绪，让佢守到佢嘅情绪系正常嘅，然后我让佢睇到佢真系未揾到个出路。然后当佢觉得好沮丧嘅时候咧，我话你已经撑咗好耐啦，哦，你几年真系冇停过，你值得俾自己唞一唞。于是嗰刻佢就好开心啦，因为佢系咁撑，系咁撑，系咁撑。如果我再同佢讲，你要努力啲啊，你要积极啲啊，我哋靠你啊，冇你会死噶。咁啊，我即系对方嘅压力会更大。 佢已經想崩，即係條橡筋斷咁滯啦。你仲同佢講你要撐落去，咁佢會點咧？ 就僅如壓到路。骆驼嗰最后一根稻草咯，唔好讲压死啊，唔好朝头早唔好死死声啊，即系压到啦咁样，所以就啊，即系学咗好多呢啲技巧旁身啊，即系华山博士今个早上咧，真系多谢晒你啊吓，咁啊短短嘅接近啦八九分钟嘅时间啦，同我哋去叫做尽量梳理一下呢种情绪啦，因为其实呢啲事件冇人想见到，嗱同业又冇人想见到 ，fans 都冇人想见到啦，所以都唉呢啲希望大家就即系健健康康，身体健康啊。咁啊，珍惜当下嘅嘢啦。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周华山博士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啊，下个礼拜咧，同周博士讲下啲求爱不遂嘅一啲例子，又点样去缓解当中嘅情绪咧？究竟爱嘅人系啱定系唔爱嘅人系啱咧？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周博士倾下偈。唔该晒， 多谢大家，拜拜。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咁啊，出边室外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咁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确诊，4019宗系属于本地感染，多6人死亡。另外，喺东区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嘅22个月大女婴，现至寻日中午离世，个案交由死因庭跟进。學校申請報感染個案有940宗，當局建議9間學校部分班別暫停面授課1星期。一名日前發燒同埋抽筋的35个月大男童正在瑪嘉烈醫院兒科深切治療部留醫，經治療之後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說，過去幾個星期疫情有上升趨勢，暫時未見頂。澳门今日起进入为期6日的防疫稳定期，社会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美容院、健身院、酒吧等的场所可以重开，餐饮场所亦都可以恢复堂食。政府部门逐步恢复相关服务，金融机构亦都全面恢复正常开放和营运。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稳定期内仍然会根据风险类别定期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卫生局亦都已经发布佩戴口罩要求，以及工作场所减少传播风险措施等的指引，提醒居民保持警惕，慎防疫情反弹。外界关注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不会额外加入台湾的行程。多间台湾传媒报道，佩洛西今晚会转到台北并且过夜，第二日同台湾地区官员会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佩洛西有权前往台湾，北京无理由将一次与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潜在访问演变成某种危机。他说北京似乎正在为未来几日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做准备，包括军事挑衅，例如可能在台湾海峡或者台湾周边发射导弹，并派飞机大规模飞近台湾。在北京外交部昨天说，如果佩洛西访台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方严阵以待，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东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深井交汇处。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东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深井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都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府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和斜村。喺封路方面，湾仔嘅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土瓜湾嘅上乡道都有水管急收，上乡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住长宁街嘅第三、四线都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再写。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转型》， 合约讲到明就是要货不退订。 你啊真是懂讲笑啦！我而家临时临急，哪度变啲货俾你啊？ 你可以嚟我铺头攞噶，今日炒价都系20,000部啫嘛。 Sam 哥，你冇去抢？ 嚟紧一集《转型》，现实与理想嘅角力。香港电台第二台《未年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我是瑞李丽瑞啊，我觉得最丰收的时候就是做紧丰收快活人的时候咯，而啲听众又听得开心，咁我就是全世界最快活的人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梁继章、 李丽瑞、 马小强，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7:38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4度，嗱而家都仲系酷热天气警告嘅吓，30度嘅气温。不过天文台都见到过几日之后咧，就哦有啲雨水咯。 听日啊嘛， 系啊， 系啊， 落雨啦， 落 雨啦， 咩落到礼拜六，跟住又好天啊嘛， 跟住系有少少太阳，但系又有落雨，跟住又会再落翻雨咁。 哦，咪骤雨中的阳光啊， 冇错啊，水为财啊， 系啊，洒阵雨啊，舒服啲嘅， 系啊，系啊，特别系热咗一个月到咧嘅时候，如果即系有雨水咧，大家会舒服翻。如果你话只系可能晒咗几日啊，咁啊落雨，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喂，不如暖多阵啦，热多阵啦，咁样系咪？啲被都未晒，而家咩都晒晒啦，而家 系啊，而家直播室有梁永忠、阿欧同埋小白白鱼。然后啊，晨光第一线啊， 咁啊，一定要讲呢一个啦，咁啊，即系每个节我哋都会讲下，中秋节会讲中秋节啦，呢、春节会讲春节啦，盂兰节都会讲下盂兰节嘅， 系啊， 咁啊，踏入七月啦，嗱，唔系鼓吹迷信，但系咧，网络上边咧都流传住咧呢个即系酒店嘅禁忌13行喺农历七月嘅时候，大家要提防提防，咁都系嗰句啦，即系你信则有，不信则无，咁你咪当笑料一则咯。如果你唔信嘅话， 我听嗰啲酒店禁忌唔系净系农历七月嘅， 系咪啊？ 系即系 全时间、全天候， 我都听好多系真系 全天候 嘅，系啊，365日都啱用噶。 系啦，嗱，话说系咁嘅，咁大家今时今日你话喂入酒店咁边度得入啊？又冇得去旅行咁样，或者有得去旅行都要翻嚟隔离啊，等等成成啦咁样。虽然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真系陆续咧按耐不住咧，已经飞咗啦 吓。咁好， 系啊，有啲人仲系唔使做噶嘛。 咁啊， 咁就唔系我同你同埋钟哥咯，我哋就继续坚守喺呢个晨光嘅团队。 就算以前疫情之前咧，呢阵时唔系话啲游客啊，净系香港啫。呢阵时去啲地方咧，明明系翻工時間，譬如啊，即係晏晝3-4点嗰啲時間，或者朝早10点-11点，明明係翻工時間嚟噶嘛，可能你會經過一啲中環嗰啲 coffee shop，坐滿曬人，你成日就問呢句噶啦。唔使翻工嘅咩？啲人點解咁多人係滿座嘅？好奇怪，滿座。 可能咧，有啲人好似我咁樣，一早已經翻咗工啦。咁如果我3-4点出現喺中環嘅 coffee shop 咧，其實係好合理。 小白講得冇錯，我真係喺中環嘅 coffee shop 見到好多人，除咗傾生意啊、傾保險之外咧。其實更加多咧，已經完成咗佢一日嘅工作啦。 咁如果用我目測啊，即係當然咧冇經過一個驗證咧，第一個目測咧，如果係咁樣嘅話，通常好早翻工嘅大部分都係40-50岁嘅女士，著得好靚好光鮮嘅，因為通常都係嗰啲人坐曬喺個 coffee shop 嗰度，即係佢哋好早開工，跟住好早做完嘢，可能炒股票， 係 咪炒完睇一轉，哦，係 咯，坐嘅地方唔同啫，可能女士係坐呢個咖啡店，男士就已經去咗 happy hour 咧， 係啊，咁早啊， 或者佢哋都係。 咩啊？咁你个你睇下中环咧，有啲酒吧 有啲 跟尾 好嘅可能， 唔系有阵时市好啊，市好系咁嘅。我发现咧，即系可能3点钟咧，大家已经即系尘埃落定啦，即系曼联赢紧5-0咧，就换啲后备球员出场噶啦嘛。 系啊， 咁正选嗰啲做咩咧？喺旁边啊，开下汽水啊，饮下啤酒啊， 倾下偈啊。 我估嗰啲系正选球员，所以3点钟咧。即係嗰一日，如果好事咧，即係恆指大升1000点咁先算啦。跟住咧，佢哋就已經可以飲定啤酒傾下偈噶啦，咁樣。 恆指升1000点啊！ 但係呢啲日子唔多，今年 農曆七月啊， 唔係今年唔多啫。今年希望在明天啊嘛。 有嘅 七月之後係咩啊？八月咯，系咪先？ 咁簡單嘅 IQ 題， 有咩禁忌啊？ 呢個咧，因為大家都會有機會 staycation，因為 staycation 嘅時候咧，即係佢呢個媒體都寫得好，入住注意事項啊，以免打擾老友記咁樣，即係可能有啲 friend 啊，唔好搞到啲 friend 咁樣。 你當呢啲係基本禮貌咯，係 啦， 係咪先？ 入去房門嘅時候，嗱，問下兩位拍檔，即刻諗啊，唔好諗。入房門，即係篤完時卡之後，會唔會敲下門先入去？ 會。 我调转，敲咗门先都时 卡，系啦， 都咗时卡先至敲门，冇礼貌啦， 系啦系啦， 即系等于去人哋屋企，你攞个锁匙开门， 系啊， 跟住敲咗门有冇人先开门噶？ 明嘅，但系我咧就会嘟咗时卡先，因为点解咧？我仔实在行得太快，佢会嘟咗先，然后佢开埋门。 然後我叫翻佢，你出翻出嚟敲敲到門先啦。 你唔使擔心嘅，你個仔仲細，即係如果佢去到門口未嘟卡之前咧，如果佢喊咧。咁佢就唔會嘟卡，佢嘟得卡應該冇事嘅，冇事啊！細路仔會喊啊嘛， 咁如果佢嘟個卡冇反應，咁咪真係有事噶咯， 即係冇事咯，即係佢見唔到啊嘛， 見唔到啊嘛， 佢突然間喊唔嘟卡，咁就走啦。 入到去，老婆喊咧，如果。 咁啊，應該我有事啦， 冇嘢嘅， 可能 老豆喊咁樣或者 執房啫，可能 係咯，未執房啦。好啦，嗱，第二啦，嗱，頭先個步驟大家都會做啦，少少約定俗成嘅咁樣。咁啊，第二就係入房之後會開燈、開電視、開水龍頭。 嗯 嗯，會唔會做？ 唔會。 點解啊？ 我會先講咗一句， 趕住翻落去。 你有冇講嗰句啊？打攪曬。你有冇入最即系你敲咗门， 系 入咗去之后，你讲喺门即系喺玄关位啊， 我都有 打搞晒， 好日式嗰啲，嗱嗰啲， 即系呢个色随尊便啦。 我咩啲多， 如果我咩啲多又唔会讲，但系我入去喺如果就要真系讲翻日本嘅话咧，我真系入去嘅时候，我都会讲句即系打扰啦，我揸翻先 mask 咁样，我都会讲嘅， 搞晒， 因为呢个可能真系。是佢哋嘅禮貌啦，呢、這個就真係，就算入面有冇人都好啦，我即係都會講一句會好。 點講話？講多次。 我 James Ross。 我 James Ross。 唔係個個地方都識聽㗎，啲 朋友。係你喺馬來西亞唔好講呢啲。 馬來西亞就冇用。 馬來西亞冇用㗎。 講完之後咧，仲會如果你想詳細啲，就話我住幾多日，住完就走啦。 哦，呢個真係冇留意添，你 講咁仔細交代嘅咩？當女朋友咁樣喎。 係啊。 你唔係當老友記喎，當佢 即刻擺個 車做 出嚟喎。 係啊，然之後你先入去開燈㗎嘛。 我有朋友咧去嗰啲法國嗰啲酒莊啊，嗰啲咪百年歷史嘅。 係啊 stay 一晚半晚咧。佢话撞嘢， 系啊， 我话叫你学好啲法文噶啦，你想讲头先小伯嗰一句都唔得，你话我入嚟住几晚啊都唔得，你唔识讲法文啊？ 我讲翻广东话噶， 我讲翻广东话， 因为佢应该明嘅， 真系 系啊？ 点解你咁觉得咧？ 你讲埋先，我只系讲即系最后嗰个， 因为外星人原理， 即系用心灵感 系啦， 系咪？我只系最后讲啊，即系点解用广东话都 OK 咁 嗱，其实咧佢有好多个呢啲事例嘅，咁我唔逐一讲啦，即系都唔想咁鼓吹迷信，但系有啲都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分享少少咁样，就系咧只鞋咧要放一正一反咁样， 系啊。同埋唔可以对住，即系对鞋唔可以对住张床。 嗱，中国即系高手， 对鞋唔可以对住张床咧。我啊听过，但系通常我摆咧都系即系一落床咧就可以就咁着嗰个，即系顺住自己个方向着。 咁 OK， 总之离开，即系唔好对住张床啦。一正一反，总之其实系搞乱对拖鞋就得噶啦。即系对拖鞋你乱咁劈。 代表有人瞓咗上去张床系嘛？ 因为如果你将只拖鞋对住张床咧，我搞到好似我都好迷信。 唔系啊，你好叻啊！我就系呢个唔明，我想攞出嚟睇你哋明唔明？点解知钟哥明？ 我点解会谂啊？只鞋咧，只拖鞋都会摆翻喺一个自己最容易着嘅方向咧，即系一落 起身方便啲啊嘛。 系咯，即系一有啲咩事要走嘅，都即刻走得甩啦。 佢点解将对拖鞋唔好对住张床咧？因为嗰啲朋友睇到个方向咁整齐，佢就行埋嚟，就话去到你嗰度啦。 哦， 即系你啱瞓喺度啊嘛。个方向咪就向住你咯。 边个讲俾你听啊？呢个说法， 记得。 但系呢个说法系好可靠啊！我觉得，即系根据个逻辑推演嘅话， 所以你搞乱咗你拖鞋，譬如你一正一反又好，一左一右又好，咁佢咪唔知道边边咯？ 系， 咁你咪瞓得安心啲咯。 哦，原来系咁嘅意思。咁 或者系小白咁样对鞋向出嘅，咁个方向就唔同咗啦嘛。 系啦，嗱，讲多一个啦，嗱，呢个就详细少少讲啦。 传统智慧啊， 系啦，传统智慧就避免住酒店嘅尾房，呢个大家都会忌讳嘅。 呢个听过，但我又唔好明。 点解我都唔知，不过我有个内文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酒店咧分配房间俾客人嘅时候咧，一般咧都由咧近电梯大堂嘅房间开始排咧。原因就系将咧一啲住客咧较为集中一啲，令到员工提供嘅服务咧更加快捷，即系啲 room service 比较近啲。你尾房下下我推到架车埋去，可能你已经下个电话已经投诉或者话咁耐都未嚟家咁样类似咁，所以咧尽量近啲嘅 lift 咧，你就快啲有呢、這个。房间嘅服务，退房嘅时候方便，亦都较为方便清洁咁样。咁所以咧，走廊尽头嘅房间嘅入住率咧，喺每一间酒店咧。个 percentage 都系偏低嘅， 系啊， 所以咧喺呢个咧人气较弱、阳气不足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容易。 招聚到啲老友記。嗱，講係咁樣講嘅啫。咁、如果係單純一個咁嘅説法， 純粹講即係用翻個酒店管理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咪就係因為即係容易管理咯，所以嗰度先比較上少人入住。反而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去到酒店嗰度，你覺得喂美房戚戚然咁嘅感覺嘅話咧，其實你就自己嚇自己啦。 係啦， 因為你只不過係聽得太多，譬如美房嘅嗰啲驚，你係俾自己嚇親。其實人哋根本係酒店管理嘅問題。 不過我自己啦，即係有機會住美房咧，可能屋企人都會話啊，可唔可以調一調啊咁樣。咁即係真係。買個安心啫，講真，你都係住一兩晚，即係大家信則有不信則無咁，你都係想開開心心玩下啫 ，relax 下啫，意思係咁。 你喺入住之前，你俾個清單嗰個酒店管理嗰邊啊嘛，嗱，我唔住美房，我唔住幾多樓，我要幾多點有人，我要幾多，你敲曬門咁樣，你寫曬出嚟先，你去到嘅時候咪俾曬你咯。 哦，咁啊，唔知係咪咁啊？不過有陣時你攞房卡嘅時候，你唔知邊間係美房噶嘛？有陣時有啲酒店。21楼系美房，有阵时18楼系美房，有阵时5楼系美房，咁都得噶嘛。咁啊，钟哥有冇呢啲嘅芥蒂咧？ 唔烦噶，我通常住总统套房，成层住晒。 咁你叻 啦， 仲有2层添啊，入边有楼梯转下转下可以。 咁你叻啦。咁嗱呢啲都系一啲，即系都系嗰句啦，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你唔惊，咪开开心心继续 station 咯，系咪先？ 都系放个假啫。 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灯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登比特的手錶啊，時間就7:53了喎 ，Barbie。 係啊，早晨啊，哦，早晨，鐘哥。嗱，我知道你哋咧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有時間娛樂自己咧，都可能會睇下劇啦，睇下電影啦咁樣嘅。 即係陰公。 點啊？ 朝早就娛樂人，夜晚就要娛樂自己。有 補充翻啲娛樂。 邊個可以主動娛樂下我啊？ 哦， 即係陰公 啊！實有機會嘅。 係啊，實有機會嘅。 娛樂你啊！ 娛樂睇下使錢定唔使錢啦。 係咯。 你要唔使錢啊？難啲啊。 係啦。 使 錢 好容易 啫，都唔係好容易，其實可能都難嘅。 幫你打啲電話，打啲電話咁 你個 number 我啊， 咁樣啊，係咪？轉個頭問 Kenny 啊， 真係啊。喂，不過我想話咧，你哋有冇留意咧？嗱，我估啊，鐘哥應該會最明顯咧，會留意到呢一個趨勢嘅。以前咧，我哋所謂嘅娛樂咧，譬如我當睇套戲或者聽隻歌，或者係就算你話同人傾偈都好啦，係冇咧較快，即係話幾多倍速嗰樣嘢噶嘛。 聽嗰個 message 你講，或者睇嗰個畫面。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以前咧係冇。呢样嘢嗱，而家咧睇剧咧咪好癫嘅，两倍速、三倍速、五倍速、十倍速都有。我试过咧，45分钟嘅剧咧，唔小心揿咗十倍速咧，系3分钟睇完噶嘛。 我成日觉得用呢个功能咧，咁你点解要睇戏咧？ 系啦，其实乜都睇唔到。 你唔睇呢套咪得咯？你可以唔睇噶嘛？咁点解又要逼自己睇，又要较快睇咧？咁如果嗰套戏你觉得快得滞，你系咪会较慢速睇咧？ 即系0.5倍咁。 即系譬如 啱 睇紧N 字头嗰套咩灰咩人嗰套咧？ 有睇啊，赖恩高司令嗰套嘛，同美国队长。 佢快到无论，咁我系咪应该要教慢速？ 系啊， 即系明明2个钟变4个钟咁。 你哋会唔会啊？你哋会唔会即系譬如有啲 CG 画面，你会教慢啲去睇真啲佢点样喐啊？ 我咧真系有一套教快咗嚟睇， 系啊， 阴公嗰个麦克啊，早两年咧上嗰套黑白片啊，我觉得有啲闷啊，跟住但系咧因为工作需要又要睇晒， 但系佢个节奏系要拍到咁俾你睇噶嘛。 我梗係唔識欣賞啦，但我為咗交功課，我睇唔曬咧，我交唔到功課，咁所以我就教法，呢個係我人生唯一一部教法嚟睇，因為 唯一一部咋？ 係啊，因為平時咧我一定唔教法，我一定飛嘅，我直情飛添，即係可能頭搭尾睇頭頭尾尾，或者依家上網咪有好多嗰啲電影解説嘅。如果你淨係想了解嗰部戲咧，你聽嗰啲人 up 咯，即係啲 YouTuber up 用3分鐘講曬呢套戲。不過好多電影人都話咁樣好唔尊重電影嘅咁樣啦，即係講係咁講啦。 電視啊，譬如啱拍完嗰套《獅子山》啊，得閒飲茶，如果你上網仲要較快嘅， 你就好唔開心啦。 唔係聽唔到啲台詞 啊！ 我仲諗住較快嚟睇添。 點解？ 知唔知 點 解？知唔知 點 解？因為我用1個鐘諗住睇多幾次，刷下點擊幫你。 唔需要 刷下点击系嘛？ 你慢慢睇一次啊， 慢慢睇一次。 我跟住之后你可以嘅，你 之后 第一次 之后可以睇十次系十倍速都冇问题。 我谂住帮下你，冇乜嘢帮到你近排，唯有刷下点击啦，帮你。 佢唔需要啊，佢本身点击已经好爆灯噶啦。系 点击咧，同钱一样，同钱一样，冇人嫌多嘅。 OK OK， 即系自动教我电脑不停咁样 replay 啊，24个钟头。喂，咁我问下你哋啦，嗱，阿 O 头先系讲咗话咧，唯一一套戏教快咗系咁啦，你会飞嚟睇，钟哥你点？ 一定唔会， 你唔会飞，亦都唔会较快， 一定唔会， 两样都唔会啊！ 原速，原速去睇，必定，即系就算佢更闷，我最多啊，最多分几次睇，即系譬如唉，睇到顶唔顺，停，跟住做其他嘢，翻嚟再睇。都唔会较快。 咁你有冇试过睇咗一半，跟住放弃唔睇咧？ 好少，但系都有。好少，但系都有。 即系咁，你哋同我即系有少少唔同。即系可能你哋一来系比我更加爱电影啦，二来你哋因为可能即系投身呢个行业耐啲，你哋会好明白嗰种心血咧。你哋会有种系啦，有个 respect 咁样啦。 可能Barbie 都多啲煲剧啊，剧系叫fast forward 咧，或者一倍速、两倍速咧，系会常见啲。 我都觉得系， 据我所知， 因为佢嗰个生活化嘅元素多啲，即系譬如佢可能系一集讲紧一日咁样，一套戏就唔系啊嘛，可能系1个钟讲紧成个故事咁样啦，咁就会好唔一样 嘅。咁得啦，如果我下一次再拍剧嘅时候咧，我应该拍嘅时候慢动作做，我就预防你啲人咧会 fast forward， 咁我慢动作拍。你睇嘅時候教翻法，咪變咗正常咯。 算啦，導演諗唔到，觀眾諗啲咩？大概係啊，即係人哋中意你嗰啲嘢，好啦，依一樣。咁但係咧 ，Barbie 都講得啱，因為有個 researcher 都出嚟關於啲 fast forward 嘅，佢話咧愛情戲咧，即係譬如韓式嗰啲愛情戲咧，最多人 fast forward。你知唔知當一套劇咧20集？边两三集最多人 fast forward 咧？ 系咪尾即系临结局之前嗰几集啊？ 好醒，巴比 我系咁做啊，因为 临结局之前咧，实系咧个男人咧好挂住个女仔，但系咧又唔够胆宣之嗬。 個女仔咧就喺外地嗰度咧啊，即係其實 即係抌波鐘啦，係咪？ 係啦，即係行嗰啲韓式嗰啲行嗰啲橋啊，慢慢行啊，拍到秋意播下主題曲咧，嗰啲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廢嘅，咁、就會 fast forward。 所以寫劇本我好中意寫嗰兩集嘅。 點解咧？ 可以 hea 啲先， 唔會嘅。 行過公園五分鐘。跟住大家飲杯嘢四分鐘， 但係咧嗱，我其實之所以想講咧，你哋兩位咧同我嘅分別係咩咧？你哋咧係真正可以喺睇戲或者欣賞一啲影視作品嘅時候咧，得到放鬆嘅效果嘅。因為咧最近咧日本有一個研究就係話咧，其實咧當睇戲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去較快個速度，同埋你用正常速度去睇嘅話咧，原來刺激到人嘅唔同嘅神經嘅。嗱，譬如咧我呢一種咧，就會刺激到咧呢一個自律神經嘅掌控興奮。同埋緊張情緒嘅交叉神經，原來咧，原來當 神經 咯，係啦，原來當我較快咗嗰條片嚟睇嘅時候咧，我個人就會變得好緊張同埋好興奮啦。 正路啊，快咗啊嘛， 係啦， 因為你 pick up 得快啲啊嘛。 冇錯啦，咁而咧，當呢一個交叉神經咧去到呢一個速度大概兩倍或以上嘅時候咧，我頭先講嗰個嘅交感神經咧個運作已經係去到八成，咁於是乎咧個人就會越睇越 hyper， 越睇越 hyper 咧，咁就好難 relax 啦。原來會咁樣 嘅 喎。 睇一啲好慢嘅藝術片，或者正話你哋講啲韓劇嘅最後嗰兩三集， 所以點解你會 睇？ 點解你會好放鬆到瞓著就係咁解啲人。即係如果你刺激得咁緊要，好似我咁樣咧咁緊張咧，你瞓唔著噶嘛。所以點解解釋到有啲人咧就睇下戲，會因為個節奏好慢，因為嗰啲音樂好舒服，跟住就會啊好眼瞓，好眼瞓咁就好。 即係可能你睇較快睇完一套韓劇啲愛情片之後咧，跟住同啲朋友分享，喂好緊張啊嗰套， 係啊 緊張愛情片嚟喎，有咩咁緊張啊？ 節奏明快。 系啦， 节奏明快系 睇到个心卜卜跳，原来嗰个卜卜跳咧就唔系来自个剧情，系来自较快咗睇到个心卜卜跳啊！ 可以重开餐饮场所，亦都可以恢复堂食。政府部门逐步恢复相关服务，金融机构亦都全面恢复正常开放同营运。应变协调中心话，稳定期内仍然会根据风险类别定期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卫生局亦都已经发布佩戴口罩要求，以及工作场所减少传播风险措施等的指引，提醒居民保持警惕，慎防疫情反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6点，跌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45，瑞士法郎0.95，加元1.28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45美元，卖出1,772.300美元。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东村的意外事故啱啱清场，车辆有大消失。而家大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近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近深井东村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龙尾都去到近加龙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近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空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安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兆康港铁站；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和斜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港湾道因为爆水管，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 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We're still together。 日韩组合 Twice 在日本正式出道五周年，为了庆祝他们和日本乐迷结缘五年，推出第四张的日语大碟，一推出已经成为了日本公信榜的排行榜第一位。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也有这一首 Twice 的 Celebrate。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唱得、跳得、睇得 ，Twice Celebrat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知名设计师陈友坚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你书包太重嘅话，会对自己嘅发育啊，或者系个健康会有啲影响嘅。你哋知唔知道有啲咩影响噶？ 驼背咯、啊，你会好辛苦咯、啊，你压住你咧，你咧升唔到咁高、啊。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国剧八三零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一次比赛做记录的时候，郭少少主动提出要试打移动靶，对方见他是通讯班的女兵，不屑一顾，没想到郭少少的表现十分出色，后来更加被选入女子特战队，成为了追击手，从此没人够胆睇小他。 国剧八三零，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八点十分的时间，今天早上请来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啊，今日咧睇睇啊，琴日咧港股啊八月开局咧就冇乜方向啊吓，咁亦都好多只咧，即系叫做科技嘅蓝筹股都下跌。嗱，一阵有机会咧就再同 Kenny 多讲少少啦，即系散户都担心啊，因为今个礼拜有业绩期啊吓，咁转个头逐只逐只讲。咁不过宏观嘅大市走向啊，究竟港股点搞咧？因为见到隔晚美股又升咯、嗯，美股啊连升几日，港股啊完全唔多跟，点睇咧 ？Kenny 吓，嗯。 其实港股真系比较弱，真系弱过弱铺，因为睇翻指数方面啦，其实美股真系唔差，道指咧就成个月都升咗差唔多6-7% 噶，咁而嗰个系纳指方面咧更加劲，升咗成12-13%添。但系反顾翻港股方面咧，就 未能突破呢個22,000点之餘嘅話，仲要而家跌翻落20,000点邊添。咁啊，即係我哋不過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如果你通常個市方面咧就係久走必得噶嘛，因為你差唔多喺20,000到22,000呢個 range 咧都行咗成兩個月噶啦。咁如果向上突破唔到嘅話咧，咁即係跌穿20,000点咧都。可能都不是梦啦，呢个真系。 咁样所以就即系开单边，点不知又开跌。 使唔使唔使我出手托一托市啊？ 系咪啊？暴力托市、啊，你要暴力啲咁、啊、样。 系啊， 暴力托市先可帮到手。咁、但系对于后市八月开局咁样嘅情况，系咪散户都叫做要审慎少少咧 ？Kenny， 我觉得就不过成交就唔算太多嘅，咁其实都系。冇，暫時都係冇太大方向感，同埋冇乜動力喺個港股度咯。咁你話係咪好差，估劃好大咁又唔算嘅。咁但係就始終你嗰個美國方面咧，都係嗰個情況就係話佢美元一路轉強啊，又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反映過嚟咧就係冇乜影響美國股市，因為而家美國方面咧就大家覺得佢哋第一首先通脹方面咧都即將見頂啦，同埋第二就話我哋之前講話個焦點已經轉咗落去經濟衰退啊嘛，咁但係就又都佢哋覺得咧聯儲局啊美國方面咧有即係有能力啊去即係解決到呢個係衰退嘅問題，因為佢而家大量嘅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就有利翻咧就出年咧就喺個減息啦，咁所以變咗就大家對於嗰個係經濟前景喺美國市場咧就舒緩咗咯，咁但係調翻轉環顧翻香港咧或者亞太區股市就。通常都是面對呢個問題，就話如果當美元啊、美股轉強嘅話咧，都係港股都冇乜運行嘅。咁再加埋內地方面咧，就個經濟其實琴日咪公布咗啲 PMI 數字噶嘛，咁都係麻麻地。咁雖然都仲係擴張嘅區域啊，但係都有個放慢嘅情況喺度咯。咁但係就始終內地有個問題就在於咧，佢而家個貨幣政策咧就會有啲限制嘅，因為美元持續咁樣加息嘅話咧。咁佢個貨幣政策咧，佢又唔敢太過寬鬆，因為太寬鬆嘅時間嘅話咧，就會令到呢個人民幣轉弱啦，資金外逃個問題方面咧，就會嚴重咗，所以會尷尬啲咯局面就係、 是。咁我到想問一問阿 Kenny 關於呢一隻股票啊，其實咧我好少睇佢嘅，咁即係今日咧突然之間又喺翻我嘅眼睛裏邊出現，匯控啊，佢有盈利驚喜喎，同埋出年咧就會派翻季息，咁呢啲係咪一啲好嘅預兆嚟嘅咧？ 都係嘅，你睇翻琴日股價都話到俾大家聽咧，都係一個好嘅預兆。因為點解咧？其實就嗱，佢同恆生嘅情況一樣啦。其實就喺個加息嘅周期時間嘅話咧，咁其實佢一定會係受惠翻咩咧？受惠翻就係嗰個係息差擴闊。所以你見到佢哋嗰個係淨利息收益率咧方面咧，都係有個上升喺度嘅。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影響到佢哋嗰啲係非利息收入啦。咁所以你見到個 ROE 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壓力喺度嘅。不過咧，佢就好似阿鐘哥咁講啦，就恢復翻出年季度派息啦。咁大家都知道買得匯控嘅朋友嘅話咧，都係貪佢有息收噶啦，咁一年派四次都幾 happy 噶嘛。咁所以變咗就有啲捧場客會出翻嚟嘅。但係就之前個股價跌咧，其實唔單止匯控，你留意翻譬如好似恒生啊、東啊，或者就算中銀香港啦，中銀香港冇跌咁多啦，但係其他頭先我講幾隻都係跌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頭先講啦，美國加息。咁就導致到咧，依一啲咁嘅，即係表面上咧就個原理就話如果加息嘅，咁會受惠翻個息差，咁就嗰、那個銀行股會升。但係咧，美國嘅息實在太勁啦，啲債息都勁，咁所以導致到咧嗰啲收息股嘅吸引力就下降，就變咗依啲銀行類股份方面咧，之前咧都係下跌嘅。咁所以如果佢而家恢復翻即係季度派息嘅，令到個息率咧係有翻所保證同埋提升翻嘅話咧。咁就會係令到嗰個吸引力增加翻啲咯。 咁Kenny，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即係恆生第二次中期息嘅時候咧，按年跌36%，咁其實個跌幅我就咁睇數字，喂，都幾勁喎！有啲咩同我哋即係分析一下，又即係聽眾又留意一下咧？ 因為呢個都係反映翻業績因素啦，因為恆生本身自己個bottom line 都跌咗40%啦，就好似頭先我哋咁講，佢雖然咧嗰個淨利息收入一方面咧都係即係上升咗，但係咧。嗰、那個非利息收入嗰 part 咧跌咗40%嘅，咁呢個咧就係、是、第一，首先就嗰、那個加息就影響咗投資環境啦，咁令到嗰啲保險啊或者係嗰啲基金方面咧就會買得比較差啲啦，咁第二就係咧就嗰、那個 疫症就啱啱係最第五波最嚴重嘅時間就跌剩落去第呢個第二季度嘛。咁、即係大家都唔出街啦，唔出街點去做啲投資產品咧？咁、所以都影響到迪菲力斯個 part 都跌咗四成幾，所以個 ROE 都跌得勁。所以頭先我都提過嗰、那個股本回報率方面咧，就跌到得翻5.几%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低嘅。 咁所以咧，散户咧就要留意一下啦。不過琴日咧，恒生都升喎，個股價係啊，雖然即係出嚟份業績即係唔太對樣啦，但係咧，起碼你哋嗰啲都係升，但係好多科技巨企咧就跌。嗱，今日咧聚焦要同 Kenny 講下阿里巴巴。咁上個禮拜五咧就俾美國嘅證交會咧就列入咗預定嘅除牌名單。咁股仔繼續發酵，琴日咧就話阿里巴巴就嘅發言人就出嚟講啊，我哋都繼續想留喺纽交所同埋港交所都去交易嘅，再加上呢个礼拜啦，礼拜三啊吓，咁啊就会咧出业绩啦。再加上咧$100守唔住，好多朋友咧$95就冲咗入去啦。咁啊，会长交俾你睇下只阿里巴巴先。上个礼拜我哋同样时段就话啊，阿里巴巴你觉得最坏时间已经过去咗啦。咁但系咧又再插多一刀，咁呢个就唔关即系我哋自己本国嘅事啦，系他国嘅事啦。咁又系咁样，咁唔系 come back 翻嚟港股通可以俾北水 trade 到咩？咁但系即系以为开晒绿灯，但系原来咧绿灯咧就未开字，仲系黄灯，咁就尴尴尬尬啦。嗱，琴日咧阿里巴巴报咧89.6啊吓，咁啊都要跌嘅，跌3.8%，曾经都低开过5.4%啫。咁啊，咁啊详细少少讲下呢只都系散户其中好多好喜爱嘅股份啦。阿里巴巴咧，交俾你分析一下。 好啊，其实咧咁佢当然想留低啦，不过咧就好似睇翻而家我哋咪。睇電視嗰啲歌唱比賽嘅，咁佢先輸咗話，啊你冇得留低啦，你離開個台啦， 輸咗有復活戰㗎，佢哋 有復活戰，仲有冇得復活啊？爸爸係啊， 係啊，嗱咁不過咧就雖然咧就話暫時話要離開個台咧，但係不過咧就係啦，究竟係咪最後要離開咧？就睇下。其实你知我哋之前都讲过啦，美国政府其实就攞呢样嘢基本上系有一个筹码嚟嘅，其实就我觉得呢就完全都唔关嗰啲咩审计呀，唔关嗰啲即系经济事嘅，咁好大程度上呢都系一个中美博弈之下嘅话呢一个美国上面一个系手段嚟嘅，咁最主要你其实呢你见到一连串嘅行动都系啦，其实就基本上呢就是打压住呢就呢个系啲中概类股份嘅，咁、那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有个好大嘅心理嘅障碍喺度啦，因为如果你话你系基金经理嘅，你买咗呢只股份方面啦，哇原来有机会俾人除牌喎，咁你梗系唔买啦，就算你手头有货都沽鬼咗佢先啦，咁冇理由揸住佢咁大嘅风险喺度㗎嘛。咁虽然佢而家话返返嚟呢个系香港做主要上市地啫，咁但系点解都仲要跌呢？咁其实你睇返嗰个交投量方面呢都系有分别嘅，因为而家喺美国市场呢阿里巴巴个日均嘅成交呢系讲緊30几亿美金嘅。香港嗰 part 嘅话呢只系讲緊7亿几美金㗎啫。咁所以其实好大量嘅即系交投量同埋啲即系投资者方面呢可能即系原来都仲喺美国市场系 trade 緊阿里巴巴㗎。咁如果你话真系一个唔好彩呢就要除牌嘅时间嘅话呢，咁其实就真系会影响到佢哋个交投量同埋投资者嘅持货㗎嘛。咁但系咪真系会除呢？我觉得就未必系咁，即系就算系都唔会咁快，同埋我觉得呢个攞嚟纠缠嘅啫，其实系。因为佢基本上呢就要连续三次呢就系唔能够检定佢个业绩呢，即系嗰个美国嗰个会计监督委员会呢，咁先至系会将佢除牌嘅。咁你见到美国其实之前呢好多嗰啲咩呢个制裁措施又好啦，咩措施都好啦，其实摊咗出嚟讲就讲咗好耐啦，但係又话啊又叫检讨下啦，又话喺观察期啦，咁之前面对华为嗰啲问题都系咁样㗎嘛，咁其实我系谈判嘅筹码嚟囉。咁但係我觉得阿里巴巴就冇办法，一定会有呢个困扰喺度嘅。咁所以你见到好多中概股呢就喺低位弹咗上嚟之后嘅话呢，其实都系有啲停滞不前嘅。第一就系个前景唔明朗啦，第二就系嗰、那个国内即系内地方面咧，嗰个政策面嘅问题咯。咁阿里巴巴个核心业务咧，我又唔担心嘅。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在于咧，佢嗰个增长嘅潜力嗰度咧，就一定系冇以前咁劲。尤其是之前咪讲话会将蚂蚁方面咧，就系、是、嗰、那个管理人咧都分开嘛。咁就好明显就 好難就係好似前咁樣共用資源咯。咁呢個一定會對嗰個回報率有影響喺度噶。 嗯，咁睇下即係份業績對唔對版啦，阿里雲啊，係咪一嚿雲咁啦，定、嗯、還是有啲驚喜啦？咁睇到夾買美股結合港元 ADR 咧，都88.65啊，都仲係要跌啲落去嘅。 如果大家好似正話講咧，好似希望好似啲歌唱真人 show 咁啊，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咧？好、嗯、簡單嘅啫，佢揾一次飆高音啊！一飆高音咧，咁、啊、就 希望啦，希望啦，啲散户都見到，哎，人又已經換咗啦， 散户真係飆高音啊，到時 係啦，真係、啊、好啦，咁大家都睇實大事啦，咁下聽日咧繼續請啊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醒同我哋分析大市同個股，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拜拜， 拜拜。 今時今日做老師淨係識教書唔夠㗎， 依家間學校其實好多嘢做啦嘛，咁我就做翻啲演藝嘅教育嘅嘢啦，課程嘅設計啦，同埋我哋係運作個校長。 教人嘅同時，亦要向人學習。 我啲學生要學寫程式喎，咩嚟㗎？叫人唔知，咁啊老師都要去受訓。咁我膽粗粗，我都識用電腦嘅，我試下一齊去 train 啦。 Good Morning Class 多功能專師，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 CIBS 節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啊，叫埋 Barbie 一起出嚟倾下，因为呢个题目咧，应该 Barbie 受惠多好多。 系咩嚟噶？ 系啦，因为 珠宝展啊， 珠宝展啦， 哦， 系啦，珠宝展啦，咁啊带动人流啊，同埋咧，今次就系开放俾公众入场嘅、 嗯， 即系你话入去睇下宝石啊，买粒石啊，买玉器啊，或者咧，其实咧，我知道珠宝展入边咧。都仲有啲水晶賣嘅、 嗯， 即係有唔同檔次。你要買鑽石有鑽石，買呢個碧玉有碧玉。 我真係唔識啊呢啲。 即係對於我嚟講，你俾錢就得㗎啦。 即係對於我嚟講，寶石我最熟嘅就係藍寶石王子嘅啫。係 啊， 哦、其他我真係未聽過。 手生自從嗰、那個 係啊，藍寶石王子。 藍寶石王子係希臘悲劇嚟嘅。 哦、 因为佢连担宝石嗰隻雀咧， 唔系嗰个啊，担宝石王即系卡通片啊， 卡通片嗰、那个、啊， 你担宝石嗰个咧， 担宝石另一个古仔嚟噶， 担宝石嗰个系咩王子啊？ 唔系王子嚟嘅， 嗰只燕子， 嗰个系一个石，一个石定唔知 一个石 啫，系啦，佢身上面好多宝石， 好多宝石嘅。跟住咧有隻 攞啲寶石救人， 就 是、 你幫我攞呢粒寶石去救邊個啦？ 邊個屋企係啦？ 咁於是者咧，啊你都未聽過咩 ，Barbie？ 嚇有啊， 搞錯啊！ 家傳户曉嘅呢個都， 你再講耐啲可能先知係咪？即係救完之後結果係點㗎？ 只雀都死埋咯， 嚇咁慘 嗰只候鳥原本咧就要唔知向南飛咧，總要離開嘅。跟住佢係為咗完成呢一個王子嘅夢。其實呢個王子唔係一個真人，佢係一個石像嚟嘅。咁跟住咧就 好彩你都確定呢個係一個王子， 係 王子嚟 嘅。好似我講錯曬咁樣。 身上面有好多寶石咯，跟住擔呢個寶石去幫後街嗰個陳師奶啦、 哦。有聽過有聽過。 跟住咧，於是者擔下擔下，咁都要時間嘅。跟住咧過咗去到冬天啦，只雀仔都未走。咁、最後咧、我已經好凍啦咁樣。你幫我攞埋，我好記得係。最後係眼睛嗰兩粒寶石， 都啄咗出嚟先嘅， 去幫嗰邊咧，跟住你攞咗眼睛，你會睇唔到嘢嘅喎，唔緊要啦，幫人緊要，攞埋之後咧，都係幫埋嗰家人之後咧，嗰只雀仔飛唔走啦，於是乎佢好凍，然之後咧就喺呢一個石像嘅底下咧， 凍化咗， 離開咗啦，呢啲都仲未完， 太催淚啊！呢啲真係 都仲未完，跟住咧個石像，由於冇曬啲寶石保護咧，碎咗，冧埋， 係啊。仲唔係希臘悲劇？ 係啦， 呢個就簡直係希臘悲劇嘅原型啊！ 石像咧，佢既然有寶石又想幫人，佢應該諗下 develop 啊嘛。 係啦，開個基金 冇錯啦，營運咗佢，咁啊 識下歐， 咁啊大家搞掂咯。 咁就冇啦。嗱，其實珠寶展咧，我盡量都想表過不提噶啦。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好容易用錢嘅喺入邊，即係你啲屋企人會，不如我哋入去睇下石啊咁樣。其實都係睇下水晶。哇，原來依家咧都唔使話買到鑽石啊，或者去到嗰啲叫做玉石咁样，嗱我知道玉咧可以好贵嘅，我有见过有啲玉咧系几百万嘅， 嗰啲 肉嘅翡翠啊， 翡翠系啦，要翡翠啦、啊，即系玉呢个字就我哋用多啲啦，即系香港人用多啲啦、啊。正名应该叫翡翠嘅，都有唔同嘅颜色。但系水晶咧，都依家今时可能卖到四五千蚊一条嗰啲水晶链啦， 系啊， 吓好夸张。 同埋而家咧，近来多咗一个叫做咧轻珠宝嘅市场啊，即系以前咧，通常咧珠宝展你会觉得全部大大粒啦，或者卡数好大嘅钻石啦，而家咧轻咧用啲好细粒嘅钻石咧。但是个 color 系靓嘅，个成色系靓嘅， 系嘛？ 系啦，但系嗰碎石咧系比你想象中系更细，即系以前嘅碎石，可能你都会谂紧系几多份嘅一份咁样咧。 系 系，而家系细到直情咧，你觉得哇，诶，好似系0.5 mm 咁细粒嘅啫。 讲咁多做咩、啊？ 但系一排咁样，咁结果都系贵嘅。但系咧，好似就个成色靓啲，同埋多啲石 咧。大粒嘅碎石 啊 ，Q 咪嚟翻，系差唔多啊，差唔多啦。 讲咁多做咩？佢必定揾到个方法赚你嘅女士嘅钱嘅。 系啦， 佢呢个方法个套路咧就系话，诶，我系唔系 sell 大粒嘅，嗰啲要用足，我系 sell 高雅。 精致， 冇錯啦， 簡單、美感同埋設計、 顏色咧， 結果又係咁多錢， 咪係咯。 嗱，總之寶石啦，任何寶石啦，其實都有好多銷售技巧嘅。據我所知，即係譬如鑽石啦，因價就貨啦，通常都係你好多錢買十卡，咁梗係無敵啦，實靚噶十卡喎，係咪先？咁但係咧，就算你買啲小巧啲嘅，可能一兩卡，跟住嗰啲切割面咧， 其實一兩卡都唔小巧， 一定要係啊貴啊，得一兩卡，我唔知啊，食米唔知米貴啊嘛，唔緊要，我都話恆指升一千點。买乜都得啦，跌就麻麻地啦。你听到我近排讲啊，边个边个又失手，边个边个价钱咁就麻烦啲。不过咧，都有讲报章话咧人流系多嘅，但系旺丁系唔旺财咁啊。啲店商就话咧购买嘅意欲唔高，问嘅人咧多过买嘅人咁啊。所以咧佢哋都谂咗计仔啊，划分呢个直播区啊，希望带动人流同埋咧减价促销啊，同埋咧佢哋已经加埋个牌。你最怕咧就係買寶石嘅時候咧，你唔知道價，咁人哋任開噶嘛，即係可能見到啊 ，Bobby 個樣幾富貴，我開貴啲先，可能見到阿 O 個樣好窮酸，我開平啲先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咁依家咧就冇咗呢支歌仔唱，佢盡量想標咗個價， 係 標咗個價，仲要呢個價有機會，有機會嚇可以講下添， 係嚇有價講啊，我未聽過咁又。 大佬，你而家黃定唔旺財啊嘛？ 你 佢都識講話問嘅人多啦，咁。你问嚟做咩啊？唔系问讲价，你唔通话啊？你粒石几靓，俾我睇下咁样。 我又真系未听过可以讲价。 系咯，我真未听过可以讲价。但我知道而家有一个好处就系佢会真系将每一个珠宝入边嘅嗰啲成色啊、成分啊、卡数啊、size 啊、产地咧，全部写得好清楚。 系 呢一个系好嘅，我觉得。 系啦， 呢个系好嘅，因为以往咧可能啲比较平价啲，即系未去到五位数字嘅珠宝咧，系未必会标注得咁清晰嘅。依家系真系多咗呢啲资料嘅。 系，不过我有啲朋友咧做啲叫。做宝石分析员咧，即系睇翻咩系真石假石。佢话依家啲证书咧，有阵时都会做假嘅，系啊，咁、啊、所以大家买石嘅时候咧，要小心小心睇 大闸牌咁样， 系啊， 自己带个放即系嗰啲放大镜仔去照清楚啲、啊， 照就即系睇咧，你普通凡夫俗子就唔识睇噶啦。但系咧，佢未有张 G 咩 I 咩 A 嗰个三个英文字嗰个证书啦。咁佢话嗰张证书咧。坊間啊有啲不法商人啊、其實咧都係會整啲流流地嘅嘢出嚟 fake 下你咁樣咯。咁所以大家咧買石嘅時候，氹另一半嘅過程咧，都希望大家買到啲真嘢，同埋貨比三家咁、樣。 即係對住個伴侶一樣啊，大家都係呃呃氹氹咁樣。 都唔係啊，錢用咗買到啲流嘢啊，唔係咁開心啊。 坦誠相處好緊要。 好，咁大家去行下珠寶展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254宗新冠病毒确诊，4019宗属于本地感染，多六人死亡。另外，在东区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的22个月大女婴，现至寻日中午离世，个案交由死因庭跟进。学校新情报感染个案有940宗，当局建议九间学校部分班别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一名日前发烧同抽筋的35个月大男童，正系喺玛加烈医院儿科深切治疗部留医，经治疗之后情况稳定。 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几个星期疫情有上升趋势，暂时未见顶。澳门今日起进入为期六日的防疫稳定期，社会逐步恢复正常运作，美容院、健身院、酒吧等的场所可以重开，餐饮场所亦都可以恢复堂食。政府部门逐步恢复相关服务，金融机构亦都全面恢复正常开放和营运。应变协调中心话，稳定期内仍然会根据风险类别定期进行免费核酸检测。卫生局亦都已经发布佩戴口罩要求，以及工作场所减少传播风险措施等的指引，提醒居民保持警惕，慎防疫情反弹。外界关注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不会额外加入台湾的行程，多间台湾传媒报道佩洛西今晚会转到台北并且过夜，第二日与台湾地区官员会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佩洛西有权前往台湾，北京没有理由将一次与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潜在访问演变成某种危机。他说北京似乎正在为未来几日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做准备，包括军事挑衅，例如可能在台湾海峡或者台湾周边发射导弹，并派飞机大规模飞近台湾。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如果佩洛西访台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方严阵以待，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军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喀布尔的一次空袭之中，利用无人机击毙阿盖达组织领袖扎瓦希里。拜登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行动之中没有平民伤亡，又指扎瓦希里这一名恐怖分子头目已经不再存在，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塔利班发言人早前说，美国的无人机袭击在过去的星期日在首都喀布尔一个住宅区发生，批评行动明显违反国际原则，不符合美国、阿富汗和地区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3点，跌2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06，瑞士法郎0.949，加元1.2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2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6美元，卖出1,77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Michael。首先讲单坏车，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去观塘绕道的支流现在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接近爱民村。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尤礼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交通繁忙，车龙排到沙田路近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就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龙头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大榄涌。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阿 O 今日请嚟啊，注册物理治疗师啊，曹景峰 Kenny 啊，同我哋分享嘅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 系咁啊，讲下啲养生嘅嘢啦。第一样咧，瞓得到咧就身体自然好。不过有阵时咧，瞓醒觉咧，成身咧腰酸背痛，仲有咧呢个瞓矮颈啊，即系叫做落枕啦，个学名就系、是。所以咧都都市人都会面对，喂，成日都会有落枕啊、瞓矮颈嘅情况，点搞法咧？问下 Kenny 先，呢、這个情况常常见，而你多唔多病人因此而去揾你去帮忙啊、求诊等等？等 咧，其实我哋讲中医叫落枕啦，咁其实佢嘅医学学名我哋叫做一个叫急性嘅颈椎关节周围炎，咁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亦都好多时候我哋去做一个物理治疗嘅时候，都会见到呢一类型嘅一啲嘅病患啦。咁其实我哋讲紧第一样嘢要知道就系点解会有落枕嘅出现先。嗱，好多时候其实我哋几个成因嘅，第一样嘢一定系我哋讲瞓觉嘅姿势啦，包括有阵时可能好多人会习惯坐喺度瞓啦。瞓喺 sofa 啊，或者第二样嘢，我哋要讲嘅就系枕头嘅高度。有阵时有啲人瞓嘅枕头咧，可能太高啊，太低，咁其实佢都会令到我哋个颈咧长期扭住一个叫做扭曲嘅状态啦。咁我哋颈部嘅肌肉咧，长时间俾人拉扯住咧，就会变得好紧。咁再加上如果系一个长时间嘅过程咧，其实啲肌肉就会抽实咗噶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讲紧呢一个嘅瞓矮颈咧，好多时候就系喺一个唔舒适嘅情况下，再加埋一个长期嘅维持咧，我哋嘅颈部肌肉会抽实咗，咁令到大家咧会觉得可能卧高头啊、耷低头啊，甚至可能咧转左右都会有困难嘅。咁但系其实呢一类嘅问题咧，都唔会算太难去处理嘅。咁多数我去建议啦，如果佢自己去处理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有几个嘅办法。咁第一样嘢咧，一定系用热敷啊，因为我哋要知道就系我哋讲紧呢一个急性嘅颈椎关节周围炎啦，即系我哋叫做啲颈部肌肉抽实咗， 系 嘅时候咧，其实你系要去令个肌肉放松。咁而我哋讲紧热毛巾啦，不嬲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增加，同埋令到我哋嘅肌肉神经咧可以咧冇咁容易收紧。咁啊，千祈咧记住唔好用冰敷。咁多数我会热敷咧，就推荐可能15分钟，每日就做三至四次。咁另外啦，好多人就会心谂，颈部肌肉抽实咗。我係咪要做好多嘅拉筋啊？咁其實都唔會太建議嘅，因為我哋講其實有呢一個嘅落枕啦，或者我哋叫瞓禮鏡啦，好多時候我哋嘅頸部肌肉咧，因為一來本身已經係一啲好短嘅肌肉，咁再加上咧佢拉得咁實嘅話咧，你同佢硬碰硬夾硬拉咧，有陣時甚至會扯傷啲肌肉，或者越扯越緊嘅。 唔怪之啦，因為嗱，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好多都試過瞓喺頸啦。咁有啲就熱敷呢一樣嘢啦，學識咗啦。但係咧，更加多就係、你揈下啲手啦，拉翻啲筋啦，或者上 YouTube 咧，有陣時有好多啊唔同嘅一啲資訊。有陣時有啲資訊咧就有啲錯誤嘅，或者坊間嘅嘢啊點樣拉啊？有陣時咧即係變咗你冇揾啲專業，譬如即係註冊嘅物理治療師呢啲就即係一定會幫到你啦。但係坊間有好多偏方啊，又話點又話點，一陣挫親咧就牽一發動全身就再差啲，有機會咁嘅情況。咁Kenny 關於呢、這、一個你應該要講多少少啦，呢、這個部件 係啦。咁、所以咧頭先我講緊啦嚇，最簡單用一啲嘅熱敷。可以處理到少少嘅，咁但係當我哋講緊如果啲頸部肌肉，真係揦得好實喎，直頭喐一喐都痛喎，咁其實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做一啲簡單嘅頸部幅度運動啊。咁乜嘢為之頸部幅度運動呢？簡單啲嚟講就係我哋嘅頭慢慢可能左右兩邊去移動，係啦，去到幾多就幾多，最緊要係去到唔好痛嘅位置啫。因為其實你要知道就係我哋啲肌肉咧揦實咗嘅時候咧，其實個血液循環會好慢。咁当我哋慢慢将我哋个头咧慢慢左右摇，系啦，有几多幅度就去几多吓，最紧要系唔痛吓，系一个唔痛嘅幅度去做咧。其实你会令到你啲血液循环增加，从而令到你啲肌肉咧会慢慢放松。咁所以咧，记住各位就千祈唔好因为痛咧。而去唔喐吓，反而因为咁嘅话咧，你啲肌肉会拿得仲实嘅吓。 我知道咧，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嗰啲，又话按摩枪啊，又话成啦，不如去到呢个环节，究竟啊呢啲按摩枪其实真系你唔识，真系唔好乱咁打，有机会咧打到啲即系经脉啊，或者其他嗰啲即系搞到仲麻烦，会唔会都有翻啲指引，即系俾翻啲tips 大家，究竟用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这个第一，第二嘅时候系咪瞓喺颈？都真系要用呢啲枪，系咪关事咧？咁样咧， 多数咧，其实我哋要知道，其实按摩枪咧都系一个嘅医疗道具嚟嘅吓。其实我哋讲紧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一啲叫运动治疗师咧，都会经常用。 咁所以其實就千祈咧唔好立亂用呢、這個第一樣嘢先，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叫針對瞓禮鏡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多數咧我哋用按摩槍咧，如果可以打嘅位置咧，只不過係喺頸以下，即係由膊頭開始。因為你要知道就係我哋嘅頸部肌肉其實第一樣嘢好幼啦，我哋嘅頸椎其實係非常之脆弱。而當我哋講緊用一啲叫做咁大摩打嚇按摩槍個力度咁強嘅嘢，直接打落個頸椎或者啲酸嘅位置咧，其實有陣時會將我哋啲頸椎打歪咗嘅嚇，咁、所以影響咗我哋啲神經同血液循環咧，其實係一件好危險嘅嘢。咁所以多數我就會建議就係按摩槍其實都可以用嚟去放鬆我哋一啲嘅肩部嘅肌肉，係啦，因為我哋成日講其實肩頸嚇。意思即係代表我哋膊頭嘅肌肉好多都係去到我哋頸嘅位置，咁所以可能處理一啲瞓禮頸嘅痛咧，有啲人可能打鬆完個膊頭咧，個頸部反而會放鬆咗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有瞓禮頸嘅情況，啲頸抽得好實，就千祈嚇唔好用按摩槍去打，直接打落條頸度。反而我會建議多數可能一啲手腳嘅問題，例如可能啲手夾太緊啊，或者可能啲腳啊、小腿啊等等嘅位置咧。咁你用按摩槍都得嘅，第二樣嘢記住就係我哋按摩槍係用嚟打肌肉嘅，其實我哋個按摩槍我哋叫做筋膜槍，意思即係代表打一啲軟嘅嘢，所以千祈就唔好打落個骨嗰度， 係啦。呢、這個真係重要啊！有陣時有啲叫做女朋友咧，幫啲男朋友啊，即係可能你打波打到頸緊膊痛，等下女朋友出嚟啊，即係好 sweet 咁樣，可能啲情人節禮物就係買咗呢啲按摩槍，跟住仲有埋啲即係話服務嘅，即係可能啊女朋友或者啊老婆又幫手，幫下你撳下啦咁樣，哇點不知一打落去啲骨嗰度咧，咁就大劑啦，係嘛？ 系一定啊！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真系即系每一样嘢你唔知咧，你又问多啲，或者咧你就问翻啲专业嘅意见。咁啊，呢个环节咧就继续会讲啲关于养生啊，或者点样瞓得好啲啊，一啲嘅资讯啦。咁啊，非常多谢咧，即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呢个注册啊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咧 ，Kenny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 ，Kenny 下一集咧，我哋又讲下即系究竟点样拣下枕头，点样拣下床褥，因为咧有阵时你都要知道一样嘢咧，即系个枕头咧可以卖到好贵，但系个床褥亦都系卖到好贵，但系都瞓得唔舒服，醒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条腰又痛，条颈又痛，膊头又痛。你都知依家差唔多人到中年咧，即系同啲朋友围埋咧，都系讲下自己条颈点痛，条腰点痛，真系好难搞啊！咁啊，即系要 Kenny 咧，即系俾多啲小 tips 我哋啦。今个早上多谢晒你 ，thank you， 冇问题， 拜拜。 回忆当天竟分秒差，如今想起只有感叹。从此风光惬意吗？刹那便走到了落霞。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无法静下，最怕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立？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候鸟总会归返。一水涨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雨洒。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地记挂。今家中早开满花，旁边花园不再抢眼。从此不需再记他，跌碰后归去有何难？回家不需风吹雨打，离开家中只有牵挂。烦恼旧事 是虚耗了年华，回去吧，你是我的终身期盼。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是谁又舍得自懒？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大地回暖后鸟总会归返。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也雨花。离后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二十年也为你等。无论等多晚，何时共你可共享天蓝，于家里喝着茶，何以共你难平淡？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但为何又只得多吧？矛盾就地忘记吧，冰释永未晚，静下来兑换角色，了解好吗？一水将两方分隔，好好一个家，蜜月期亦会有乱沙。离去是为回去吧，不需要害怕，别遗忘了在这边留着家的记挂。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成日听人讲都市人嘅生活节奏好快，估唔到而家连沟通都要悭埋时间啦。最近喺信息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啲情侣互相发送呢两个英文字 ly，ly， 吓乜嘢嚟噶？林慧，转头话你知。 思想傻痴痴，望着你半醉半痴，不懂说话，等你示意，可会知你就是像天边一个仙子？若你爱上我这个傻小子，会像你影子，每天隐约乍现不远处，是我想你将。我纵是谁人最爱没怀疑，相识当天心里热情已经开始，求求你珍惜此番心意，他多才多姿，柔情如清空辗转飘过，动人我的歌声，将你心悄悄灌醉甜蜜似诗。情像是脑海翻波，百事涟漪。每晚我都跟你梦中轻思语，夜幕像将不会停止。清明了，我心知，明日后地老烟风人来傻开始。无掩饰只因我愿对你真挚，爱我吗？内心等你愿意。 头先讲到在信息里面经常见到情侣互发这两个英文字 L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 LY 都是2022年最新的潮语简写， L 代表 Love，Y 就是 You， 原来 LY 就是解作 Love You， Love You。哈，原来而家连示爱都要咁悭水悭力嘅。下次可唔可以有诚意啲讲返一个全写我爱你 I love you 啊。 好，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咁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啊，吓，新界咧再高2-3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5%。小白同芭比， 最近咧有好多人咧，即系特别系日韩嗰度啦，佢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深入嘅研究调查，调查啲咩咧？就系、是、我同你好有关啊，就系关于男士化妆嘅问题。 哦， 系啦，咁而家 你除咗做 show 之外，根本就唔会化妆。 冇错啦，正常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化妆嘅。咁如果你话譬如做 show 或者要睇电视嘅 shot 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化啦。咁但系咧，其实呢啲嘅叫做潮流啦，喺唔同地区嗰度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即系潮流喺度嘅。咁佢哋嗰啲化妆嘅时候咧，而家就揾紧啦。啊，到底男士化妆嗰个嘅定位喺边度咧？ 系， 佢哋就话到咧，好多时候。男士咧，即係第一，佢哋化妝品個銷售就數字就冇得呃人嘅，即係賣咗幾多少，就話已經比上年即係你見到個 booth 就越嚟越大，跟住個面積嘅擺 booth 嘅面積咧，都已經比翻喺2021年嚟講咧多咗差唔多一倍。 哦， 咁你就見到喂嗰、那個銷售咧，其實亦都越嚟越理想喎，或者見到一啲即係幾樂觀嘅盈利喺度啦。咁 化妝咧，我又少理一啲啊，但你話男士護理啊，即係洗面啊，即係噴下香水啊，令到自己乾淨啲嘅嘢咧，我其實係有做嘅。 係啦，嗰啲就簡單啲啦。 即係嗰啲就，我覺得男人都真係要乾乾淨淨嘅，尤其是見人嘅時候啦。 咁當然係啦。 有陣時烏歪歪就唔使見人啊，你中意點都得啦。咁但係咧，男士嘅護理用品咧，我係幾多啊？但係咧，化妝咧，係 啦， 真係好似得支眉筆同埋得個粉底嘅啫、哎。 其實咧，你已經中咗佢哋嗰個重點啊！ 中咗佢嘅下懷。 中咗咩？唔係下懷，係重點。重點係咩咧？就係話佢哋喺好多嘅研究入邊咧，發現。大部分嘅男士，如果你真係問佢想化妝嘅時候，佢哋會點化？咁佢哋咧就真係好似阿 O 咁樣喎。佢哋咧最主要咧都係著重於佢哋個眼睛或者瞳眉嗰度。咁所以咧，例如係收下眉啊，或者畫少少啊，咁然後咧就又好似阿 O 所講，整潔咁樣出街咧，就係、是、最多人咧所去到接受嘅。如果你話每一次咧都係又要除咗噴香水之外啦，每一次都係要落啲粉底啊，甚至乎係有好多譬如自己面部嘅一啲嘅瑕疵要再修整嘅時候咧，嗰一個咧就第二個嘅層次。 但有一樣嘢我同小白都唔會用嘅，但芭比應該會用，就係防曬啦。 哦， 小白就唔係好怕曬嘅，但我估女士 防曬都賣多咗好多，男性嘅防曬 係啦。我身邊咧好多男人咧都唔中意自己咁黑嘅，佢哋咧出街咧係會搽防曬嘅，咁都係一個愛美嘅表現，同埋咧。佢成日都会强调一点咧，其实直接照射紫外线咧。是会加速皮肤老化的、 啊、 到时呢你出晒啲纹呢你冇问点解。即是佢係咁同我讲啦。 是啊是啊。 但我冇听嘅当然。 同埋其实呢如果晒得太紧要嘅话呢都会好干嘅。咁所以有啲男士可能都会开始用喺啲防晒产品呢令到块面唔好咁干。其实都算係护理嘅一部分啦。 对啊，但而家除咗年轻人之外呢、其实好多地方佢哋嘅叫做上咗年纪嘅一啲叔叔啊、伯伯啊，讲緊真係50几、60岁。佢哋呢都多咗呢就係、想用一啲嘅叫做美容效果。因为整形就唔想啦。但 系 算嗰啲美容效果或者技术咧，令到自己望落去咧，而家后生10年嘅话，其实佢哋都会觉得好开心。例如唐眉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有更加多嘅精神嘅感觉啦？又或者一啲皮肤嘅肤色咧，点样用一啲好轻嘅化妆技巧，令到自己望落去嘅时候咧，可以青春翻10年？咁呢啲嘅方法咧就简单，而且就唔系话一定要好大费周章去到做嘅。咁男士咧就容易接受啦。即系如果你话譬如我50岁嘅。你話我只要每日出門口之前，可能用2分鐘，我已經可以變翻後生10年嘅。 咁梗係都 咁，我又覺得都可以願意做諗一諗啦。咁所以化妝嘅技巧咧，就可以幫到呢一班嘅男士，咁啊變咗咪越嚟越有受歡迎嘅程度高咗咯。 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展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夫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仲系车多，龙尾排到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龙。 龙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兆沥园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沿住观塘道排翻去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南昌站。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小榄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方天兴的爸爸当年同现任基地主任杜洪兵是救助局的同事，但是他在一次救援行动之中牺牲。方天兴长大之后子承父业，亦都成为了飞行救助队的机长，和老船长出身的杜洪兵进行各项惊心动魄的抢险救援任务。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的。 小明呢入咗去一间铺头度，冇几耐呢铺头入面嘅女 sales 呢就同小明讲：先生，你做乜一直咁样望住我啊？小明就答佢：哦，因为我入嚟嘅时候呢你话鍾意嘅可以随便望望。 我鍾意 㗎嘛。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 9:08，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道指要跌啊，跌46點，標普500指數咧跌11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1點。不過咧，港股 ADR 咧繼續啊，全日都係偏軟啊，唔止偏軟咯，我覺得直情係即係低開啦，要跌198點啊嚇。咁個禮拜都係嗰句啦，好多咧大型嘅藍籌咧都會放榜嘅。禮拜三咧密切留意住阿里巴巴啦，禮拜四啊長和系啦，咁啊呢啲都係咧考量之列嚟嘅。究竟佢哋嘅業績？他们的成绩表有没有机会带动港股杀出重围呢？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天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 你怎样睡觉的？想问问两位先。 嗯， 你有冇知道 自己瞓覺嘅姿勢點樣？因為離不開都係真係躺平咁樣瞓啦， 係啊，或者打側啊， 打側啦，或者趴喺度都有嘅。咁你又屬於邊一種咧？當然咧，反瞓，我話我樣樣都有嘅咁樣，咁啊另類咧。咁特別係小朋友嘅時候咧，小白應該知啊，見到啲細路仔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又未去到 B B 嘅小朋友嘅階段咧。咪好反瞓， 最近咧都經常會出現，即係體驗得到小朋友反瞓情 況，碌嚟碌去咁樣啊，碌嚟碌去啊嘛。 佢有陣時咧，即係我有陣時都會同小朋友瞓噶嘛。咁啊瞓嘅時候咧，佢就喺我隔離啦。到我差唔多半夜嘅時候咧，佢曾經喺我肚上邊。跟住可能又咁上一兩個鐘嘅時候，佢喺我只腳嗰度。又試過咧，跟住佢又翻翻上嚟咁樣。哇！佢真係成張床俾佢碌暈曬， 遊走咁樣。 好嘢，但佢唔醒噶喎，係咪？ 咁啊，梗係啦！咩叫反瞓？反瞓意思即係佢只係姿勢轉變， 係咯。 但係嗰個精神狀態仍然喺睡眠當中。 但係佢睡眠之後咧，佢反瞓之後咧，佢嘅睡眠狀態好好，我嘅睡眠狀態就好差啦。因為佢不斷喐嘅時候，我又驚，又擔心咁樣，咁啊又會係咁醒。 所以我呢一個嘅今日呢一個嘅研究咧，就係純粹係講你啫，唔係講你細路對你嘅影響。 我哋 focus 翻我嗰度先， 唔關你嘅事。 講緊啲睡姿嘅嘢，係啦。 阿歐咧，你點樣瞓嘅？ 我啊側睡啊， 側睡啊， 側睡啊，我仰睡唔係好瞓得到嘅，系啊系啊，成日都唔系 趴喺度瞓瞓到噶你， 唔得都唔得。 咁你阵间要留意啦。 好啊好啊好啊。 芭比有冇统计过自己你系咩方式瞓觉？ 我有一段时间咧系逼自己仰睡嘅，因为咧我听啲人讲话咧，人瞓觉嘅时候咧，嗰个颚骨咧同埋头颅骨咧，其实系会有影响嘅。咁啊，为咗靓嘅关系咧，我听啲人讲话，如果你能够保持住绝对多嘅时间系尽量可以仰睡嘅话咧，咁块面系会冇咁肿嘅，同埋个骨头嗰个唔会移位，唔会话大细面咁样啦。即系如果你长期 自己噶嘛， 唔系噶。我 OK 啊！我有成年嘅时间系逼自己一定要即系咁样唔喐，成日立住咁样仰睡咯。 以前咧，我瞓觉都会喐下喐下噶，即系近呢几年嘅时候咧，可能因为真系唔想身边嗰个都因为我喐而佢又醒咧，所以我原来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练习咗就系瞓觉嘅时候，我个人唔 系 好喐啦。 系咪你喐咗唔知道啊？ 唔系啊，因为我瞓之前同瞓之后咧。我的位置咧，同埋我啲手手腳腳基本上係冇乜分別嘅。 定係你瞓著咗，你隔離嗰個喐咗你，你唔知道啊？ 咁可能係啦， 因為醫生有講嘅，其實即係嗰啲睡眠科醫生咧就話，即係其實你瞓覺真係會喐嘅，只不過你唔知嘅啫，即係有啲 movement 出現嘅會係。 之前我睇過一套紀錄片係真嘅，即係就係講一啲人瞓覺咧，咁有一啲閉路電視影住嗰人瞓覺啦。咁跟住咧，即係當然咧就正話金珠阿芭比講啲 fast forward 咧，你不能夠睇足佢瞓八個鐘咁樣啊。咁一路睇嘅時候咧。佢原本咧就係仰睡嘅，跟住咧佢係不斷係喐，即係個八個鐘頭咧，佢係擺咗好多 pose， 但係佢最後翻翻去咧就係仰睡嘅喎。咁所以佢起身嘅時候咧，佢係唔知道自己曾經擺過咁多 pose。 哎呀，等我 set 個 cam 望下自己先，第二日朝頭早起身。 係，所以我咪話係咪喐咗自己？ 啊， 我有第二個紀錄片係睇過另一樣嘢喎。 咪影到我个仔行入嚟咯， 就唔可以讲呢啲啊。好啦，讲翻今日呢一个，嗱，正话欧讲到话，你最近开始咧就系打侧睡， 系系 小心啲啦。 哦， 点解咧？ 点解？ 都话嗱，原来咧喺儿童时期咧，话瞓觉嘅姿势咧就系通常都偏向反瞓嘅，喐嚟喐去。原来随住年纪增长咧，你慢慢就会接受自己一种嘅瞓觉嘅姿势、 哎。我啱啱仲话我已经得翻一种添， 诶，咪啱咯。 弊家伙 就系话你开始咧接受，原来你系躺睡嘅咪躺睡咯，侧睡就侧睡，即系趴到就趴到。你慢慢咧就会习惯咗嗰一种形式嘅。但系如果当你慢慢年纪再增长嘅时候咧，就偏向于侧睡嘅，打侧瞓嘅。佢话点解咧？原来因为我哋条腰骨咧，咁如果我哋系打平咁样瞓吓，咁咪会承受压力噶嘛？ 系啊， 因为我哋嘅腰骨都会随住年纪嘅增长咧，开始唔系咁听我哋使啊。咁所以为咗避免我哋嘅腰骨造成，即系你瞓喺度会有压力啊嘛，避免有压力咧，所以我哋好自然就会用侧睡呢个方法避免我哋条腰骨受压嘅。 哦， 所以慢慢就会变成侧睡啦。 系， 所以如果你系习惯侧睡嘅话。你要谂下系咪开始年纪大、 啊？咁、哦、年纪大系好正常啊， 人都会大嘅， 一定系年纪大唔会年纪细噶嘛。 系 啊, 啊， 你会越嚟越大噶嘛。不过有阵时我反而觉得咧，舒服系好紧要啦。 系、 即系你嘅床褥点样承托到你系侧睡？依家咧，今次咁嘅坊间咧，其实有啲床褥咧系专货你侧睡嘅， 有独立弹弓， 系啦、啊，专货、啊、你侧睡。 同埋我都谂紧啦 ，O 咧点解会侧睡咧？可能因为瞓觉之前咧都仲喺度 loop 紧手机。因为嗱、如果你仰睡都受 手機嘅話咧， 唔舒服， 你隻手真係好攰啊，係咪？ 而家習慣咗係側睡。 我想話咧，我試過好多次仰睡咧，然之後喺度碌手機嘅時候咧，跟住到臨瞓嘅時候，個手機一鬆手就啪咁樣就啪。 係啊， 我都係咁起身咯。 我承認我都試過， 我都係成日咧睇睇下或者睇睇片啊。有陣時夜晚黑會睇啲片去暗你瞓覺噶嘛，即係其實我會咁啦，即係睇啲恐怖片咁樣啦，暗你瞓覺。 嚇！你睇恐怖 片咁搞笑，跟住好驚嘅時候，哇！好驚，我抌咗個電話。 因為咧，你覺得好驚啦，跟住你又翻嚟現實世界，其實現實世界係安全啲嘅，咁、 哦、 你就會有一種舒適嘅感覺。 哇！你晚晚都超越時空喎，好似。 但係呢個都係有研究講嘅，即係有啲人點解話睇完恐怖片會瞓得冧啲咧，就係咁嘅原因、哦。因為其實你現實世界係、啊，喂，你要食有食，要住有住。是不是要有出糧有出糧、啊、有什麼問題、啊、 我看完恐怖片是想自己立刻睡、 啊、其實呢有超過 60% 的人呢都是側睡的、 嗯、 而男性側睡的比率是比女性多的、嗯、但你不要想着側睡除了說、哎、有腰骨會不會受壓有那麼多好處其實它都有壞處的、 嗯、 這個壞處呢芭比更加要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側睡呢更加容易令到你有皺紋嘅，好、 哦、 簡單嘅原理啫。因為你一塊一邊面咧， 我仰睡啊而家， 你冇皺紋，芭比冇皺紋， 你試下側睡啊，一年之後睇下會唔會多兩條。 我會攞自己嚟做實驗嘅， 好麻煩嘅皺紋。 因為你 側 睡咧，你一邊面無論你係側左邊或者側右邊咧，你一邊面一定係喺個枕頭上邊噶嘛。咁、 啊、 所以咪你壓住塊面嘅皮膚，所以你有皺紋嘅機率就高咗。 咁、哦、如果趴上咪仲大件事？ 趴睡都系噶， 趴睡应该就唔 recommend 喎，好多嗰啲人都话趴睡。 喂，你试下为广播牺牲，你试一年先。 我唔好咁大牺牲。 咁第二最多人用嘅就系、是、即系当然系即系打平咁瞓啦，仰睡嘅方法啦。咁呢个就最叫做最正路啦。咁但系咧。由于你用嘅床褥啊，噼里啪啦咁多样嘢咧，未必系配合到你嘅腰骨。所以咧，好多時候反而會適得其反。所以咧，成日話如果你躺睡嘅話咧、 嗯， 你一定要揾一個好適合嘅枕頭，揾一個好適合嘅床褥，咁、 嗯、 你先可以瞓得舒服嘅。咁同埋，如果你躺睡咧，好容易會令到，因為我哋條頸會受壓啊嘛，會令到你呼吸可能有困難嘅。如果特別係、 哦、 如果你有啲睡眠嘅問題啊， 症嗰啲 睡眠呼吸有問題嘅呢啲朋友咧，你就要更加留意，可能側睡咧。會比較適合啲嘅，咁、 嗯、 但係當然你要即係揾一個註冊嘅醫生啊，或者揾一個適合嘅枕頭，你就會幫到你啦。咁好啦，咁最後話趴喺度瞓嘅，如果個咁得 10% 人會揀呢個嘅啫，你覺得好定唔好啊？ 唔好 瞓， 擳住個氣管，我成日覺得 頂住條氣， 係啊，頂住條氣啊， 就係、是、啦。但係如果你話我想瞓一陣就醒㗎啦。咁你不妨試下趴喺度瞓啦， 因為差唔多就會 就會起身。 趴喺度瞓，除非你張床有個窟窿喺度嘅啫。係 啊， 如果唔係你都好難 唞 唔到氣。 即係嗰啲按摩院或者正骨院嗰啲有個窿啊， 所以都係瞓一陣嘅就嗰啲。 棒球同埋垒球呢两种嘅运动就好似孖生兄弟一样啊，好特别嘅，好似但系又有分别。两者虽然望起上嚟好一样，但系如果揾到啲得意嘅嘢，你可能都会喜欢呢两种嘅运动。攞个球场嚟讲啊，棒球场嘅规模远远大于垒球场，内野嘅范围甚至超过两倍以上添。另外垒球嘅 size 啊，嗰个大细咧又明显较为大粒嘅噃。颜色亦都颇为鲜艳，有时佢都黄色嘅、哦。啊，照道理嚟讲咧，系肯定可以睇得清楚啲噶啦。垒球最难嘅地方咧，就系在于投球啊，同埋叫做本垒嘅位置嘅距离，亦都系随之变短啊。变短咗之后，有啲咩影响啊？例如同样都系时速70公里嘅波，咁啊去到垒球嘅时候咧，时速就会变相感觉上会快咗好多啦。咁所以呢两项嘅运动其实都有好多奥妙之处噶。运动做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有 Jessica 喺度。早晨 ，Jessica 你好啊！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又嚟啦， 好、 哎、开心啊！ 好啊，好精神啊，听到你把声啊，真系 好挂住你哋啊， 我都 系蒸蒸日上， 最紧要系咁样，嗯。 咁咧，我而家就希望我哥哥咧快出院啦，两个礼拜后啦。 哦，哥哥，系阿 Sam， 哥哥咩事啊？ 内脏有事咯。 哦，咁啊，要快啲吓，等医生嘅指示啦，睇下点样可以。 指示佢两个礼拜出院啊！我希望阿 Sam 咧，佢翻嚟回家咧，我照顾，我同埋照顾妈妈。我感谢我同牧师挂。 挂住我屋企人，我嘅教会啲朋友都系永恒时间，即系我哋话斋有一样嘢就好开心，有人关心啦，但系我都系好开口嘅，话啲就快啲翻嚟探望妈妈，又嚟三年冇见啦， 哎呀， 一切系啊。我念俾你听，一切顺意，心境好，待我家中有妈好。咁、我又要补足我个朋友七月廿五号黄勤英啦、啊。 系 咁九月你咯，八月九号就系李慧娟姐姐生日。 系 好啦，到九月十三就系我喺法国嘅恩婷伯托生日侄仔嚟嘅。到九月九月十一号系我妈妈中秋节生日。 系 希望佢九。上九啊七岁嘅踏入九啊八岁啦，可以嗌佢。 好嘢，好 嘢。希望佢日日开心，日日放心，我可以照顾佢。 又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咁九月三号咧，我朋友咧就开party， 咁咧又低调少少嘅庆祝。咁咧我都希望咧就去开开心心啦。我認識得嘅姓龚嘅小姐，生日快樂，因為唔可以開口啊，叫做關太啊。 哦，關太。 啊，佢係食家嚟嘅，我好欣賞佢同啲朋友分享。依次係聚會咧，咁多年冇見咧，希望咧我哋開心玩落去。咁我有啲正能量照顧媽媽，因為我照顧多個人咧，其實都有壓力。不過咧，日日我都係心境，一切都係順好。 係。 咁同埋我好感謝各位醫務人員啦，有兩間醫院嘅，我費事公開啊。 好好， 醫生咧就係姓郭嘅醫生，多謝各位護士，感謝我嘅羅牧師，琴日先讀完經文，佢盡快要我十月洗禮啦，咁我希望咧，係啊。我要我媽媽同我哥哥見證。 哇！我聽到 Jessica 身邊咧，即係有好多家人啦，好多朋友啦，又有好多嘅人咧，就不斷喺你身邊咧出出入入照顧啊，咁樣大家都好有愛喎。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呢個 morning call 啊，底啊，即係一次過咧點曬俾佢哋聽嘅時候咧，大家都收到你呢一份嘅心意喎。 仲有一份咧，我個女女咧，我生日嗰時咧，我補足我七月十五生日，佢同我生咗隻蛋，而家又生咗兩隻啦。 哦， 愛情鳥 係 啊，公公係啊，跟。住咧，我就遠祝電台各位員工熱誠的工作，換來熱誠讚賞， 多謝你啊！ 經驗可代替， 最緊要就係多啲聽眾好似 Jessica 一樣，繼續支持住我哋二台同埋神光。 經驗可以代替學歷，快快活人生作理想。係啊，你個 idea 好啊 ，morning call 係嘛？ 即係 morning 我哋啊， 梗係要啦。 No， 你個提議係前日定我唔記得咗、 哦。我記得啦，之前喺度話等啲聽眾又將佢哋 啲智 慧俾我哋啊嘛。 係啊，因為點解咧？每人個腦咧好多思維， 咁梗係啦。 你哋得幾個？ 係啊，係啦、加埋聽眾嘅話咧，咁啊更加好啦嚇。好啦，喂，真係傾咗好耐啦，我哋要播歌啦。多謝你嘅電話先 ，Jessica。好啦 ，OK， 拜拜。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真系、哦，哇！热情咧融化咗大家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依家咧31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2%嘅，咁啊要留意住啦。今日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啊，包括咧呢一个追踪31先啊。 晨光追踪31。 嚟到追踪31啦，今日电话侧边啊，梗系有阿刘畅喺度啦。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咁啊，星期二嘅时候咯，咁啊今日夜晚啊，港台电视31有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傍晚6:30啊，有呢个残奥启示录，咁啊介绍一下咧，世界上咧嗰啲好出色嗰啲残疾运动员，一齐听下佢嘅奋斗故事，俾佢感染一下嗰啲热血啊！ 哎呀，好啊，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嘅主角咧就系呢个日本球手啊，国之慎吾，咁啊，国之慎吾咧好犀利嘅，佢系呢个长年雄霸咧世界轮椅网球男子单打第一位嘅球手嚟嘅， 咁犀利啊，原来 系啊，佢仲系咧历史上咧第一位咧。三奪呢個殘奧男單冠軍嘅球員嚟嘅，咁啊今晚一齊聽下佢嗰啲點樣奮鬥法啊！ 即係金牌都已經幾個嘅咯喎， 係啊，即係佢好犀利。咁點樣練得成呢一樣嘢咧？咁啊，一齊聽一聽佢點樣講。 係成日咧去到睇完呢一類型嘅特輯咧，我都會同自己講一句説話嘅，真係好正能量啊！點解人哋做到我做唔到啊？咁於是乎咧就係啊，自己肯得起心肝，你就算落街跑步跑多個圈啊，你都叫努力咗啊，係咪先？ 冇錯啊！咁啊，一齊感受一下呢一份熱血啦，咁啊可以激勵下大家，呢個都係呢個節目嘅其中一個目標嚟嘅。 啱啊，多啲呢啲節目咧，咁啊等大家咧嗰個思維都正向啲，好啲啊！ 冇錯冇錯， 好7:30啦。 好啦，去到夜晚7:30，繼續有呢個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主持人啦，常林法師咧，繼續每一集都邀請一啲嘉賓朋友上嚟，同大家傾下咧，疫情底下點樣揾到呢、這個正能量啊，活得自在輕鬆嘅一啲智慧。咁啊，上個星期咧就請嚟佢老友記啊，陳佑堅啊，呢個香港著名嘅設計師陳佑堅上嚟傾偈。咁啊。意猶未盡啦，咁啊今晚咧嚟一個下集啊，咁啊主要咧同大家傾下咧呢個傳承呢個話題嘅，即係香港都需要一個傳承噶嘛，咁啊點樣做咧？有啲乜嘢心得咧？咁一齊聽下陳友堅點講啊！ 哎呀，陳友堅咧，我自己即係私底下咧都有同佢見面嘅，咁佢咧好多嘅思維啊，甚至乎佢對藝術各樣嘢咧，佢好有自己獨。報嗰個嘅解説嘅方法嘅，咁係啊，佢直頭將藝術咧同埋哲學啊，喺佢同埋佢自己人生嘅態度咧幾方面咧係融會貫通得幾好嘅，即係令到大家會一路聽佢講嘢咧，會覺得咦係喎。原來我可以在藝術上面得到這種力量，即是我們常說藝術是自如的，或者給到一些 power 我們怎樣給呢，他就可以呢很詳細地告訴大家，看看這個停一停深呼吸會不會有些端倪或者有些錦囊送給我們的聽眾， 果然是大師啊。好，咁啊繼續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去到夜晚8:00醫生與你啊，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係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咁啊帶大家認識下香港嗰啲醫護界嗰啲人物嘅。咁啊，今日嘅主角咧就係一位骨科嘅專科醫生李陽立之醫生啊。咁啊，但係呢位醫生咧好特別喎，佢骨科專科嘛，但係佢嗰個今日同大家分享嗰樣嘢咧，就係唔係講骨科嘅，係講咩咧？講呢個新冠疫情最初出嗰陣時咧，佢咧就出版咗一本叫做《抗疫小伙伴》嘅兒童繪本喎，咁啊仲翻譯咗好多種唔同語言添嘅。咁啊點解咧？原來咧佢希望透過咧個繪本嗰啲好可愛、好得意嗰啲小動物角色同埋故仔咧，就幫嗰啲小朋友患咗呢個新冠疫情呢個問題嗰啲小朋友咧，就提供一啲抗疫小知識咁話。咁啊係啦，咁原來咧阿李陽立之醫生咧，即係佢。即係從細細個啊，中意畫畫噶啦，咁啊，所以咧佢就會諗到呢個方向嘅。咁啊，今晚一齊聽下佢講佢嘅故仔啊。 哦，咁呢本繪本係咪佢自己畫噶？ 我都好想知道。 哦，咁我今晚要睇啦，大家。 睇啊，冇錯啊，冇錯。 係啦，8:00啊，醫生與你啊。 冇錯，咁啊，最後同大家介紹埋呢個今晚10:30啊，呢個紀錄片系列《健康啲，長命啲》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講嗰個叫對抗衰老嘅。 哎呀，我要聽啊！呢、這個我老緊啊，而家。 人人都老緊㗎啦， 係啊，人人都老緊嘅，所以我會咁講咯。 冇錯，喂，咁原來咧，即係大家即係好多時候，特別係女士啊，都想抗衰老噶嘛。咁但係我唔知道有冇大家聽過一個叫做生理年齡呢、這個說法啦。生理年齡係咩咧？就是 原來我哋自己知道自己實際幾多歲㗎啦，但係呢個生理年齡咧，就係、是、自己嗰個器官功能啊，或者個人體嗰個功能啊， 嗯、 可能咧同你實際個年齡咧係唔相符嘅。有啲人係老啲、 哦， 有啲人就會年青啲。咁咧，即係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呢啲都市人咧，缺乏運動啊，食冇定時啊，好容易就未老先衰。 咁咪三十變咗五十嗰啲啊嘛。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但係。究竟有冇方法逆齡嘅咧？嗱，呢個節目今晚咧，嗰啲醫生團隊啊，招募咗八位呢個志願者，就一齊做一個實驗，就喺五個星期裏邊咧，改變嗰個生活方式，包括啊行路啊、瞓覺啊、食飯啊等等等等，從抗衰老呢個做基本嘅做起，咁啊睇下咧，佢有冇方法可以幫我哋咧逆轉呢個生理年齡咁話喎。 哎呀，咁我要睇啦，因為我平時都淨係心理年齡咧，就諗住自己年年十八歲就算數啊，但係副計都要搞搞佢先得噶。呢個生理年齡啊，健康啲，長命啲。今日夜晚十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好，今日傾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联合科学委员会昨日建议，新冠疫苗最低接种年龄下调至六个月。就伏必泰疫苗，专家建议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可接种三剂疫苗，每剂为十分之一成人剂量。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伏必泰疫苗有成人、儿童和婴儿版，相关部门正是主动与药厂洽商购买婴儿版伏必泰疫苗，早前买不到儿童版要自行稀释不是太难克服，但要稀释疫苗给婴儿注射就挑战大，希望政府动用一切能力积极审视技术困难。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以色列使用伏必泰婴儿版，香港是行得好前。他承认如果要稀释伏必泰疫苗给婴儿用，全世界没有先例可援，但是不代表不可以试。政府完成在将军澳玉明苑昆明阁的围封强检，大约1450人接受检测，发现17宗阳性和5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10户，当中79户在过程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中国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南海、渤海部分海域禁止驶入。央视报道，青南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从今日凌晨零时起至星期六午夜，南海部分水域范围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大连海事局的航行警告信息显示，渤海北部从昨天下午两点至星期四午夜，将会在渤海北部部分水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外界关注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不会额外加入台湾的行程，多间台湾传媒报道，佩洛西今晚会转到台北并且过夜，第二日与台湾地区官员会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佩洛西有权前往台湾，北京没有理由将一次与美国长期政策一致的潜在访问演变成某种危机。他说，北京似乎正在为未来几日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做准备，包括军事挑衅，例如可能在台湾海峡或者台湾周边发射导弹，并派飞机大规模飞近台湾。在北京外交部昨天说，如果佩洛西访台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方嚴陣以待，解放軍絕不會坐視不管，必將採取堅決應對和有力反制措施，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 展望星期三骤雨增多同有雷暴，星期四同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41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0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89点，系跌2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2.2，跌7.4；阿里巴巴87.45，跌2.15；美团174.9，跌5.1；友邦保险75.95，跌1.25；药明生物70.9，跌2.9；建设银行4.92，跌8仙；盈富基金20.22，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5，日元130.46，瑞士法郎0.949，加元1.285，人民幣6.776，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28，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0点，跌382点。港金报166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美元，卖出1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桥底去中环，同埋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90后嘅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睇紧边度噶？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创作人辛唔辛苦？要天马行空谂啲嘢出嚟，冇灵感点算先？其实呢个问题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首先，作为创作人辛唔辛苦？即刻可以答你，超级辛苦。其实只要你认真做任何事，都会辛苦噶啦。如果抱住敷衍了事嘅心，谂住过日神呃份粮嘅话，其实仲辛苦。因为你要想办法偷懒，或者令到创作不出现，仲辛苦过天马行空做创作。至于问题的下半部，创作其实应该从生活开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先是创作的基础。例如朋友、工作、家庭，这几个范畴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素材。创作冇灵感点算？我哋唔应该依赖灵感，应该依靠敏感。只要我哋对日常生活细节敏感啲，其实创作自然就会源源不绝。最近啱啱完成嘅作品，终于喺电视上睇到。今次我唔单止系创作人，仲系制作人，身兼数职。幕前幕后工作都要处理，其中一个比较后期的工作就是整字幕。而家电视制作会因应好多不同人士的需要，所以我哋会制作字幕。单单整字幕已经是专门学问。我哋的广东话讲的是一个语言系统，写的是另一套文字系统。简单来讲，就是口语和书面语。到底字幕应该写成口语还是书面语呢？因应不同导演的要求有不同的处理。但是如果字幕用口语，图片拿去外地播放，其他地方的人又未必明白广东话。如果用书面语，就要做多一重功夫，怎样将我们现在讲的口语变成书面写法。讲开字幕，我哋而家睇电视系睇紧演员嘅演技，还是睇紧字幕呢？以前仲未有字幕出现，大家当然系留心睇演员或者布景、摄影角度、画面构图。有冇留意？自从出现字幕之后，我哋睇戏已经集中咗喺字幕嗰度。曾经有个演员同我闲谈，讲笑咁话，我哋做咁好冇用噶，观众未必睇到我哋嘅演技，因为佢哋睇紧嘅系字幕咯。听嚟好似好搞笑，其实谂下又有道理。当你目光注视喺啲字上边，演员做成点已经未必系重点。如果你睇紧嘅系外语电影，听嘅系另一种语言，睇紧嘅系中文字幕，你更加唔会留意到画面系乜嘢。到底字幕是帮我们理解套戏，还是令我们不专心看戏呢？看戏到底应该看哪里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斜斜大雨，倾洒窗外，小马路想起你如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再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 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 斜大雨仿佛心中泪水制造，怎去撑起雨伞仍如倾刺刀，从前热爱真不舍得画出句号，偏在不可见面我苦恼，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做出弥补，盼与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 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舞，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的后悔为何进一张道，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未感到，要惩罚惩罚已足够吧，惩罚已足够吧，说不出说不出的后悔为何进一张道，令我真心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好啦，昨日就介紹了一杯飲品俾大家啦，咁啊消消暑啊，呢啲天氣都係要噶，咁啊冰冰涼涼舒服啦，咁啊飲完之後咧都要食下啲嘢嘅，咁啊我準備咗一啲咧就好簡單嘅食材，亦都咧可以做到一啲嘅食物咧俾大家，咁啊都幾啱一家大細食嘅喎，都係。 不過我想報告一下先啊，小白，琴日你介紹個飲品咧，我有試到嘅， 點啊？ 不，但係我就唔係一次過，我分開， 即係食生果，飲梳打水。跟住嚼呢個薄荷葉，同埋飲埋罐汽水。 我晏晝有飲過汽水，飲翻佢嗰隻白色，跟住飲咗少少梳打水。咁之後夜晚食咗生果，全日嚟講咧係一樣嘅， 收齊咗 喺你個胃入邊產生咗呢個化學作用， 然後再扭一扭腰咁啊， 只係冇同一時間出現啫。 係啦，咁啊都 OK 嘅。總之用唔同嘅方法品嚐呢杯嘢都可以嘅。今日嘅材料咧其實亦都係好簡單嘅啫。咁啊，首先咧大家就準備一片嘅方包啦，方包好多人都有啦。不過咧，我就希望大家咧可以選擇一啲比較上厚身少少嘅方包，係啦，厚身少少嘅。 大約幾多啊？即係兩，即係平均等於我哋而家食開兩塊嘅厚度夠唔夠？ 如果係厚切嘅話咧，咁啊更加理想啦。 即係成串厚嗰啲啊？ 係啊，咁嗰啲食落去咧個口感會強啲嘅。咁一個方包你就可以將佢普通嘅，你當佢一張白紙咁樣啦，就切，全部四四方方咁得㗎啦。就將佢咧就大概切成四乘四咁樣，咁啊可以咧就令到即係大家喺叫做整嘅時候咧就可以靚仔啲啦。好啦，咁你已經咧就準備咗。有啲方包咯，咁啊亦都咧就系将佢切咗啦，咁跟住点咧？咁啊好简单，我哋可以利用呢一个嘅微波炉煮食，系啊，用微波炉咧，其实而家出边好多餐厅咧，佢哋煮饭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嗰啲厨师啊，都会用微波炉做好多咧，即系前期嘅工作去到帮下手嘅，例如系控热啊，或者某一啲嘅食材，当佢需要咧就系叫做暖少少去煮嘅时候咧，发挥到佢嗰个味道嘅话咧，佢哋都会用微波炉嘅。好啦，咁用呢一個微波爐大概咧就600伏啦，跟住就兩分鐘，咁所以其實咧都係會熱熱地噶。好啦，然後咧大家就好多人中意食芝士或者牛油嘅話咧，咁呢一 part 就重要啦。你可以選擇自己中意牛油或者自己中意嘅味道嘅芝士，跟住你就可以咧喺佢每一嚿，我哋頭先咪話咗四乘四，譬如你有16嚿嘅，你就將佢逐粒逐粒咧就放嗰啲嘅牛油或者放呢一個嘅芝士喺上邊。係啦，咁跟住咧你就再落嗰啲嘅砂糖。 砂糖咧，你落嘅时候咧， 又系糖喎、 啊。系啊，咁细路仔啱食啊嘛，呢啲咁啊，渗啦，渗上去啦，慢慢渗，渗，咁佢啲糖咧就会好均匀咁样咧，就渗咗喺呢一个面同埋个底嗰度都有嘅。 即系好似似格仔饼啦，而家咁样。 唔系男士唔整得噶， 点解咧？ 女士渗渗啊，渗渗， 渗渗，渗 渗，渗渗。 如果唔系咧，叔叔嘅话咧。 就唔 食得㗎， 你約個嬸嬸幫你整咪得咯，嬸嬸嬸嬸咁咪嬸咯。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將佢咧可以簡單咁樣撈一撈佢先，撈完咗佢之後咧，你亦都可以咧連埋頭先成個 package 咧已經齊咗啦。你就再放入呢一個嘅微波爐，又再輕輕叮下佢。咁、譬如你 即係整溶佢啦， 係啦，叮佢一分鐘，咁其實咧都已經相當足夠噶啦。咁叮完之後咧，咁如果有啲人咧就佢哋會選擇就咁食啦。咁、但係咧，我個做法咧就直頭中意咧攞個鑊啊。個鑊咧，你可以選擇，係 你可以選擇咧，直頭去輕輕煎一煎佢。 哇！ 或者如果有啲人就再諗住即係唔講健康嘅話，純粹講味道嘅話咧，你攞層薄油拎佢細細細地炸一炸佢嘅話咧，咁你就發覺咧好香口，因為佢原本個外表咧就有砂糖喺度啦。咁、你已經撈勻咗嗰啲芝士或者牛油嘅時候，再加砂糖咧，佢就好黏口嘅。而且個砂糖咧，佢拎佢炸嘅時候咧，佢可以將個温度提高得更加高。咁、你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嗰、個叫做辣同灼灼灼灼嗰個感覺咧。就會更加強勁啦。 但如果你話講到用微波爐嗰個步驟咧，譬如我屋企冇微波爐，但係我有嗰啲焗爐，我用輕輕用焗爐焗，可唔可以代替咗個 微波爐 的功效？ 焗爐都得㗎。如果你話焗爐嘅話咧，就預熱咗個焗爐先。咁、你又唔好話太熱啦。咁可能譬如係100度，咁你本身已經預熱咗嘅。咁、你咪放入去大概可能一分鐘，咁、其實都已經夠嘅、 即係用佢嘅餘温去暖暖佢就 OK 啦。 我試通常都係咁樣學。 係啊，因為如果你用微波爐咧，其實點解會選擇微波爐？因為微波爐第一。快啦！第二咧，喺呢个时候微波炉同焗炉比咧，就相对嚟讲系环保，因为焗炉你要预热佢，你再又要等佢再嗰个余温咧去到整幅个方包嘅话咧，其实焗炉系嘥电嘅， 同埋难啲控制，我觉得个温度分分钟会烘窿嘅。其实 咩？其实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咧？因为我屋企个微波炉已经即系 拜拜咗啦， 拜拜咗， 拜拜咗 一段好长嘅时间啦。我得翻个焗炉啊嘛， 哦， 我睇可唔可以代替咗佢？ 得噶得噶，因为我屋企都冇微波炉噶。系、啊，虽然我介绍嘅方法有微波炉啫，咁系因为方便听众啊嘛。咁、但系其实我屋企用焗炉咧，即系啲叫做耐啲嘅方法咧，其实都有嘅。 咁就話講到係用芝士或者牛油啊， 冇 錯，係咪真係唔同類型嘅芝士我都可以即係因應自己口味我就放都得？ 因為芝士個味咧好廣泛嘅，咁有啲人中意可能輕啲嘅，有啲可能中意好重芝士味嘅， 濃味啲嘅， 係啦，咁你就可以按照翻自己個需要去到選擇呢一個食物啦。 呢個。因為我好中意食芝士， 好咁啊啱啦！你又中意食甜， 系啊， 又中意食芝士， 系咯，啱曬你喎，鐘哥。 所以我問得咁清楚， 同埋又容易整呢、這個， 系 你今晚又分， 唔係易整就唔易整噶啦， 呢個好易整噶啦， 你又覺得易整啫，我覺得難整噶啦。 今晚試下影張相俾我哋睇啦。 唔係整係點樣咧？你今晚整咗 啊？聽日拎翻嚟， 聽日就喺微波爐叮翻熱俾大家，搞掂。 我的享樂時代。 今日呢個享樂時代咧，就講係用眼淚、用淚水換翻嚟嘅一種享樂， 做咩？ 唔通系 過去嗰啲個零兩個月裏面一個眼淚換翻嚟嘅。咁話説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我最近都唔係最近啊，呢段時間都習慣咗網購噶嘛，即係網上買嘢。咁啊買啲咩咧？咁當然咧，而家個 yen 數咁低，我梗係日本網買啦。咁啊買咗玩具居多嘅。咁話説咧，咁最近咧大約兩個月前咧，咁有一件玩具出咗，咁啊香港買哇！好貴喎、咁日本都會同時發售噶嘛？哇，又貴，仲要係斷貨，豈有此理！咁我梗係轉移目標。如果香港再揾咧，就係炒價。咁、我就唔鼓吹唔鼓勵噶嘛。 梗 係 咯。 咁於是乎我就轉去日本網嗰度揾啦。 係、 真係平啲，因為計翻嗰個匯率，即係平啲。咁我再計埋運費，都平過喺香港買。於是乎咧，我就買咗一件啦。咁跟住香港個價仍然企硬啊！咁跟住我再隔咗兩日之後，我日本網嗰度見到又有同樣嘅貨品，又係差唔多價錢，咁於是乎咧，即係仲係平咗少少嘅。跟住話，咦，仲平咗少少，於是乎咧買多件啦。咁跟住咧就好似呢個炒股票嗰個方式咁樣啊，即係溝貨啊嘛，再買多件，咪即係相對嚟講。 再平啲咯。我之前嗰件， 我都会咁样谂嘢噶。我买嘢嘅时候， 好啦，于是者我买咗两件之后，跟住香港嘅价咧。咦，开始回落喎、 回落到边个水平先？ 首先第一个回落嘅水平咧，就系比我第一只买喺日本买嘅时候，计埋运费平咗。咁、我咪即系我蚀咗咯。咁跟住咧都唔紧要啦，你知啊，即系 买嘢嘅嘢，买嘢嘅嘢啊， 即系实话实说。跟住我喺日本网又见到有第三件放出嚟，跟住呢件咧就即系又系差唔多价钱啦。咁啊，岂有此理！再买埋佢， 自己要咁做， 购货啊嘛， 再购。 点知买咗之后咧，香港个价 系 就跌啦， 哦， 仲即系跌过我最平嗰只买嗰只。 哎呀， 咁跟住我运到翻嚟嘅时候咧，哎呀，真系弊家伙、我一路谂住咧系，不如购货购货，好似股票咁样购下购下，应该嗰个平均价会平咗噶嘛， 平均买入价会平啲， 平均买入价平啲啊嘛。点知而家计落条数个平均买入价咧？是貴過而家喺香港，我買一件就咁樣喺買翻件翻嚟，仲平咗，所以仲要係嗰、那個我寄到嚟，即係啱寄咗翻嚟咧，好大傷。你知即係網購，我琴日都朝早同阿小白講，而家嗰啲網購咧。系唔知点解佢个箱就会好大， 系啊， 里面嘢好的色， 系啦，佢就系为咗要保存到你个盒完全冇碰撞，所以里面帮你捆绑咗好多好安全嘅嘢。 系、啊，系，琴日真系好似开拍戏咁样， 系啊，好多气垫袋啊，好多扑扑纸啊， 开咗之后咧，一个好大，真系一个一匹半嘅冷气机咁嘅箱啦。哇，我话咁大嘅运到嚟，咁啊开咗啦，里边咧系有啲啪啪纸啦，然之后又有另外一个箱喺度。 系， 我话咁既然你里边有一个箱。咁你唔使你擺到個箱啦，而家兩個箱，跟住我開咗個箱，裏邊先就係放嗰啲細嘅箱。我使乜俾咁多箱我咧？唔緊要啦。咁跟住我最慘計得計翻條數啦。我使咗咁多錢計翻條數嘅時候咧，即係貨我就有三件啦，一模一樣。咁、但係咧，我諗住平均價買入，而家計到個平均價係貴過喺香港買嘅。 唔係喎， 係啊，所以我心即係有啲戚戚然喺度揞住揞住。咁我諗住買三件翻嚟，當然啦。有啲即係大家咁熟先講啦，我係有啲諗住啊，既然可以原本諗住係平過，即係平過香港買嘅。我放翻出去， 系咯系咯，有冇得唔得？有冇人接？ 系咯， 而家一定有人接啊！ 系 你如果用翻香港嘅市价， 哎呀， 即系今次，唉，所以有阵时买嘢嘅嘢咧，心头好，你买咗就算啦。 系啊， 但系即系谂翻个过程，即系嗰种兴奋啊，或者患得患失嘅感觉咧，其实开心嘅。咁但系而家摆咗几件喺屋企咁， 都唔紧要啊！我觉得其实个感觉好唔一样噶，我都试过有类似嘅经历啦。但系我嘅感受就系、呢件货咧系来佬嘅，你一定要咁样麻醉你自己，系唔一样嘅。同埋佢多咗个盒。不过咧，钟哥你讲起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可以提下我哋啲听众咧。如果而家网购嘅话咧，都可以了解清楚到底你去买嘢嗰个铺头咧，本身有冇一啲自己公司嘅标准包装盒？而嗰个标准包装盒咧，系咪合乎你想选择去运货翻嚟嗰个途径嗰个 size？ 拣咗噶啦， 因为如果佢只要争少少嘅话咧，佢就会好似你嗰个情况咁样，帮你套翻嗰个邮政嘅标准 size 盒，所以就会多咗一个箱啦。 系、啊，因为我 仲系计清楚咯， 仲喺集运啊嘛，咁、所以几件加埋咧，一个箱再一个箱，然后再一个箱，然之后最后加多一个箱咯。 系啦、所以如果你想符合翻集运嗰个 size 咧、你就可以叫你本身出货嗰个公司咧，尽量将个 size 压低多少少，咁、佢就唔需要再额外帮你加多个箱啦。 系啦、总之都系最紧要系个过程开心啦， 系啊，系开心嘅。 这心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满事情，全部与天转晴，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命浓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常知不觉地，日夜算日期，而时日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 自持因爱你，纵得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浪来，来甜梦中麻痹，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含泪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获到也等于零。